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39点，升27点，成交金额25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7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71点，升204点。跟着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39蚊，升2.8；中国平安85.45，升0.2；华夏沪深345.4，升6毫；南方 A50 14.6，升0.2。安石 A50 14.5，升0.4；建设银行7.4，建设银行喺7.04升5仙；友邦保险78.45，系跌0.5；中人寿22.55，跌2.5；中国铁塔1.93升4仙；中国人保3.73升6仙。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9，英镑10.391，瑞士法郎7.857，澳元5.564，加元5.907，新西兰元5.348，欧元8.9243。每百日元对港元7.0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9。日经平均指数报21,783点，升180点。港金现价报12,12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6.15美元，卖出1,296.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快线有交通意外啊。一大挤塞，龙尾就去到观景台。就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咧，龙翔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嘅快线封闭，龙尾就去到观景台。而以下四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分别系红棉路上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大车多。青山公路元朗段去翻天水围方向咧，近住营点嘅交通意外亦都清理好，慢线解封，龙尾就去到博爱医院。呈祥道去翻荃湾方向，就系较早前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啦。近住天主教坟场嘅快线咧，已经系解封。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啦，近住浪翠园嘅快线亦都系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排队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署，西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都仲系车多，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黄大仙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六号码头方向尖沙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落地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妈咪话你少咗翻嚟饮汤， 你哋搬近嚟我度，我咪日日有汤饮咯。 你自细喺呢间居屋度大，妈咪唔舍得卖啊嘛， 放租咪得咯， 唔使补地价。 阿爸，而家有保价二贷款保险计划，层楼按咗嚟补地价，唔使供之余，仲可以收租添。妈咪，你都饮碗汤补补佢啦。保价话金二，业权全拥有，热线25360136。 老婆，今晚食乜餸啊？ 有盐烧秋刀鱼、蚝油炆鸡翼、虾酱蒸猪肉、甜品喺北海道海盐雪糕啊！ 哇，全部都系咁高盐分，盐系肾脏嘅大敌嚟噶，再咁食落去，个肾迟早会出事噶。 咁大件事，咁我以后煮餸都要改下，用少啲盐、少啲油啦。全部拎去清蒸啦。 不如你都去上下烹饪班啦。 食得健康，少盐少油，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咩事啊？我而家喺边啊？ 压轴登场， 你出到呢个门口，咪当你赢咯。 真人真事改编，全城震撼。 你哋唔好行埋嚟啊！你哋想点啊？ 红灯着咗啦，游戏开始啦。 三大巨星倾力演出，七届金马桶影后桂花田。 呢则新闻系我睇到先噶，你系边个啊？够胆同我抢？ 全球华人至尊独歌手曾志豪。 笑啊！你同我笑啊！我个烂 get 系咪咁唔好笑啊？吓！ 宇宙最强新演员黄耀祖。 三个钟，我都离开唔到呢个女人啦、啊。 三个人，三支咪，广播界从此掀起风云。香港电台第二台荣誉出品，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全港热播。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仲争个节目名未讲啊？ 我啱冚住咗，原来我唔记得咗。 风骚快活人。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所有风骚嘅听众，礼拜一嘅朝头早啊，早晨， 我今日啊，终于都追到啊。 是啊， 阿祖的脚步啦， 系我 嘅脚步比较窄啊，所以唔想追到啊， 系啊，计上次跟住我条尾系咪啊，行到上由乐富行到上广发道， 跟住上次就步你后尘咁样行嘅，今次到到我啊难逃接接到黄耀祖，系啦，你知唔知佢做亏心事咁样噶？我喺小巴个龙尾度咧见到佢咧，佢喺度睇紧手机啦，我一。督佢个要害云精啊，唔系格拉底嗰度位咧，哇个样好似即刻俾人嚟咧争咗五百万咧，俾人追晒咁样咧，嘿吓咁样，跟住我话。唔知你睇咩咁样真系惊青啊！ 我个人平时做得衰嘢多啫，衰嘢又多，咁后面有人拍嘅时候系会有啲惊嘅。 同埋啲戏又好咧，系咪？佢交足戏俾 咁啊系啊！ 但系嗰个系真嘅反应嚟噶嘛？呢啲人喺后面度拍你啊，你都惊噶系咪？ 唔系我系直接接佢噶啦，底软肋嗰个位置嘅咁样。 哇，嗰个好软弱噶。 我而家好 OK 啊，你知唔知啊？ 好 OK 咩啊？ 我纯属运用呢一个九巴 app 去追踪唔同班次嘅巴士。然后充分咁样利用呢一个食早餐嘅闲暇时间，再悠悠闲闲咁样落去上车， 即系啱啲时间啦。 哇，冇错， 大声讲做咩啫？ 简直系精明嘅。 香港大部分嘅市民都系做紧呢一样嘢噶。 唔系噶，有啲人做唔到噶，你见唔到啲人追车尾咩？ 你咯，嗰个做唔到咪你咯。 追车尾噶嘛？但我能够掌握得几好啊？ 可能你跑步啫，唔系追车尾噶。佢想啊，临尾上车之前跑两步，我得跑一班，我都够时间都得。 不过喺你未有车之前嘅期间咧，我即系俾多句劝住你。 系咩咧？ 睇住个巴士 app 咧，都麻烦你唔好 on time， 即系话准时。 梗系啦， 准时都唔得嘅，有时佢真系会早走噶。 系啊，会噶会噶。 我嗰日咧，哇，好彩啫！我话啊，仲喺度悠悠行，仲有十分钟，慢慢行下落库之后先坐巴士。点知咧？啱啱即系时间，不如等一阵啦咁样。一上车佢就开始，我话咦，佢喂仲有两分钟，我话佢就走咗人咯。咁咧下一班要等咗十几分钟之后咯。 哦，即系你觉得， 即系话佢 好彩你早走咗一班。 系啊，唔系好彩我早行到去等啊。 早着先机， 佢有阵时都会早一两分钟嘅。咁大家都要预翻时间，唔好咁吓斯斯然。 不过上次咧， 如果唔系就变咗巴士变的士噶啦。 系啊，上次阿祖咪话有人影嗰啲喺 IG 度咧影嗰啲咧， 瞓觉相， 香港嗰啲瞓觉相咧。 系 你讲嘅咩？系啊，哇！我今日咧就唔系见到瞓觉相，但系听到瞓觉声咯。 哇，咁劲啊！ 好劲啊！今朝我谂紧九点几啫嘛，可以。九点几嗰阵时，嗰个觉已经瞓到咧。 系咪你自己嚟噶？ 唔系啦，我自己好克制，因为我冇发出声响，我不停挨咗个隔篱个女仔度咯。 系啦，停喺度撞崩墙。 系啦，我知道佢喺我隔篱嘅。哇，我就觉得真系阴功咯，真系攰到一个地步咧。 系咯，我可以瞓到脚脚声都好攰啊。 系啊，嗱，你话打工仔啊，咁辛苦啊，翻工啊，哇，又挨呢样又挨嗰样，都系想要咩咧？ 为两餐， 都系想为两餐啫。最好咩啊？ 我哋新年嘅时候成日都见到嗰个祝福语咧，最好就不劳而获啦。 诶、哎，呢、這个好啊，其实 横财就手啦， 或者系小劳多获。 系啦系啦，最希望咧， 嗱唔系唔做嘅，做少少。 系啦，又或者 呢个诅咒嚟喎。 系啊，最希望咧就系譬如预算案嘅时候，大家话我又派钱啦，你唔派钱唔得咁样。 赤字 系啦，但系个赤字咁你都仲有钱啦。系啦，我哋最想人派钱啊嘛。 啱。 好啦，如果真系派钱嘅， 系 你会唔会又惊？ 派钱边个派钱未？ 周街人派钱俾你，你又会唔会惊？ 之前咪有喺深水埗嗰度飞啲钱落街嘅，咁就涉嫌犯法噶嘛？ 哦，嗰啲就惊啊，嗰个俾人拉咗 啦， 嗰个俾人 拉 咗 啦， 系啊。今次有人派钱， 哦， 派得嚟就惊嗰啲人。 我有睇到呢一个，我都可以问下阿健。 系啊。 我估如果吓，我即系 role play， 我将自己咧代入角色。我谂我收到嘅话，我会真系呆咗。 吓， 系啦，明明俾钱你。真系开心噶嘛，系咪？但 系 我会呆咗，我会唔识反应咯。我估我会， 但我会好开心嘅，我会即刻咧就攞去附近嗰啲相关嘅铺头度咧，即系我觉得只要你去嗰啲地方咧，你就一啲事都唔惊噶啦。派钱， 嗯， 不过唔系派现代钱， 哦，派 coupon， 唔系现代钱啊， 哦，唔系派现代钱，我派嗰啲 已经唔系一个流动嘅货币嚟噶咯，你咁佢样讲， 曾经流动 系啦，曾经流动， 紫色五十蚊纸嗰啲 friend 系嘛， 唔系啊， 再远啲啊， 嗰啲可能更加值钱添， 百毛 金记嗰啲 friend 啊， 系 啊， 我派古钱， 派古钱， 系啦， 系啦， 派铜钱俾大家啫， 佢派铜钱 OK 啊， 真系 OK。如果无端端有人好似今朝咁，你喺个小巴站度吓我啊嘛，系咪先？如果人突然之间怼你个格拉底， 跟住咧 将啲铜钱同你讲笑住噶，哥哥俾啲铜钱你啊， 系好啊， 咁你点啊？你咩反应啊？ 即刻走去，我头先话去咩铺头度啊？梗系去附近嗰啲钱币铺嗰度啦，然后问下佢喂收唔收啊？呢个钱币 铜钱都仲收。 嗰啲錢幣就係收嗰啲啊嘛，傻豬嚟㗎，嗰啲古玩嚟㗎多。 你知唔知啊？攝喺嗰啲叫做門口罅嗰度嗰啲咧，都係靠嗰啲銅錢㗎咋，唔堅係銅啊，你都唔得靚啊。 嗱，一係就 整啲風水陣嗰啲， 係啊，一係就愛嚟做辟邪嘅， 係 啦。如果你近啲啦，頭先話攝枕頭底嗰啲，有啲係做銀元嘅，嗰啲大樣。咁但係嗱，講翻呢單新聞咧，佢就話事發咧就有個阿媽咧，佢就咁講嘅，佢話咧送個女翻學嘅時候咧，佢話咧就有個女人咧。喺佢附近度咧，系咁徘徊，咁但系咧嗱，佢又覺得人哋跟住佢，但 系 人哋都話到條路你嘅咩咁樣，好似咪 因為 喺太和嗰度、馬 鞍 山嗰度， 係啦，恆安村嘅商場入邊度， 係啦，佢話人哋嗰條路你㗎咁樣行， 又真係好難懷疑後邊嗰個人係咪跟住自己嘢， 係啦，但跟住説時遲那時快。佢话咧，嗰个女人咧，俾呢个阿妈咧，所谓即系击退咗之后咧，喺临走嘅时候，只手就摸咗一摸，嗱，佢咁讲啊，摸一摸个细路女条颈， 系啦， 嗱呢下系惊嘅， 系啦，你无端端又喺度掂人哋咧，又其实真系惊嘅，即系等于你头先咁样摄喺佢架底嗰度，佢真系坚惊嘅。 唔系，但我都唔惊嗱，即系如果个因为我嗰个人识啊嘛， 你后来先识啫嘛， 唔认识嘅人，佢无端端点样掂 我？ 我 哋头先系唔识嘅， 系啊，即系话你唔知。 系啊，早介绍下先。 你吓佢之前，你冇话我系曾志豪嚟吓你噶嘛？ 但个故事系唔单止净系掂一掂，掂一掂之后咧，呢位小妹妹咧翻到学校嘅时候咧，个学校嘅老师咧帮呢位小朋友整理衣服嘅时候咧，发现喺呢个小朋友嘅身上边跌咗个铜钱出嚟。咁你谂下啦，呢个掂一掂嘅唔系普通嘅掂一掂，好似点咗你穴咁样嘅感觉。 你估啲同学咧会唔会第一时间怀疑？佢系咪穿越嚟嘅咧？ 系咯， 即系你唔系跌咗个一蚊银喎，你跌咗个铜钱喎，咁样。 无端端点解？唔系同埋个细蚊女都唔知系发生咩事啦，跌咗啲，可能佢以为代币去入钱嚟玩游戏嘅添。 然后佢话个阿妈自己翻到屋企嘅时候都发现有个铜钱。 阿妈都有啊， 有啊，阿妈都有铜钱。 即系佢玩魔术噶咯。 系啦，因为佢话自己衫袋又有，阿女嗰度又有。 因为佢掂咗阿女啊嘛，佢冇知道掂咗自己。 真系唔知噶。 但系你只会系谂衰嘢嘅啫，你唔会觉得佢掂你同埋俾呢个铜钱你系祝福你啊嘛？佢通常会即刻谂嗰啲咧，话 系咪诅咒啊？ 第一 次光头啊！ 即刻会谂嗰啲 嘅，所以咧都系派钱俾你啊嘛。 嗱，嗰个铜钱咧有形容到嘅，因为有张图片喺度嘅，铜钱上面咧印咗四个大字喺度，写住家庆通宝。 系 哇，即 系皇帝嘅， 系咪佢唔系坚先？但 系 唔系咁佢写咁写噶嘛？ 系啦。 一個就寫家慶通寶，咁咧跟住咧仲有一單咧，就係話有個貿易公司，就嗰個又係門口咧，哇！嗰個仲邪啲， 佢话嗰人喺佢个门口度咧， 去到旺角啊吓， 系啦，喺个门口度徘徊完之后咧，临走就发现咧地下挤低咗几两， 嗯、 真系几两银啊， 四两， 系啦，四两铜钱， 真系有四两喺度， 即系四枚啫，四枚， 系 啦，咁嘅意思啫，挤低几两啊嘛。 如果系阿天，你唔好净系谂钱，你唔好净系谂钱。如果系四两嘅话，你觉得好值钱系咪啊？ 系啊，四定银咁喺度， 系好惊嘅。其实有啲人，因为咧佢呢四个铜钱咧，今次印咗个字眼就唔一样啦， 系点啊？ 就 系清末嘅 宣统嘅通宝， 系啦，呢个就真系清末啦， 系啦， 皇帝溥仪啦嘛，宣统咯，已经系。 哇，真系值钱喎！认真，如果你真系拎去嗰啲外即嗰啲叫做 真系嗰啲叫做钱币搞找换，唔系 找换 家 嗰啲 钱币嗰啲收藏嗰啲，有好多噶嘛，因为人哋嗰啲即系收藏唔同嘅，即系朝代嘅即系铜钱啊咁样咧。嗱，不过因为清代咧就比较近，流通量咧比较多嘅。 系 嗰阵时咧，我记得就唔一定系好值钱嘅。 嘉庆嗰个应该值钱啲，如果系 嗱，真系要问啲行情嘅。嗱，但系咧，我睇我嗰份报纸咧，我就发觉。点解啲记者咧，佢第一时间揾嗰啲角度咧，系揾边个咧？我嗰份报纸就揾咗一个玄学家啦。 我同你睇系同一 份，系啦，同一份报纸，一份玄学家，跟住另一个咧就系嗰、那个即系吓嗰啲咩法学专家嗰啲咧，全部都系从呢个角度，系咪邪嘢嚟噶？ 所以冇人喺阿田个角度，阿田不停喺度问咧，就系究竟值唔值钱噶？你俾多啲 我 啊！我 都第一时间话你去问嗰啲钱币铺啊嘛。 唔系，但系我个角度，我第一样嘢，我同呢份报章嘅角度似噶，我都 系 谂邪嘢。 系咪衰咧？系咪衰咧？ 即系话嗰啲钱币系会唔会系一啲？唔好嘅意头嚟诶，降祸咗俾你 咁。你想唔想听佢玄学家点讲 啊？系啊，听下佢。 因为玄学家有讲嘅，佢就话咧，呢类型嘅事件咧，佢其实冇听过。不过咧，有两个意思嘅，有一个咧就系话带嚟旺气嘅意思系好嘅。 旺啊，系旺气啊， 系啦，即系分啲钱俾你啊，即系咁样咧，接收铜钱咧唔系坏事嚟嘅。不过佢亦都提醒，喺呢个法科角度去睇咧，一啲南洋嘅派别真系南洋第一邪恶噶，我哋讲啱啊吓。南洋嘅派别咧派铜钱咧。系代表系解业嘅，就即系咧将一啲唔好嘅，譬如病痛啊、官非啊，分薄咗佢，分俾其他人。所以你收到嘅话咧，系啊，可能就算佢值钱啊，但如果你用呢一个角度去睇嘅话咧，系将一啲病痛啊、官非啊唔好嘅嘢啦， 就散咗去其他地方， 散咗俾你，唔知系散咗，系散咗俾你啊，你知唔知啊？咁样 系喎，咁所以究竟 咁睇你系正面睇定系负面睇咯？ 系啊，嗱，我呢度 正面睇咪 OK 咯。 我呢度望到咧有啲叫做钱币网嗰啲咧，嗱，佢即系大家可以用一个。收藏嘅角度咧，可能你个人就会高兴啲啦。佢话咧，五帝前就系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嗱，唔好意思，系冇宣统粉嘅吓，因为佢即系已经系清末咧。 系啦系啦， 系啦，佢就话呢五帝咧，其实就系指头先嗰几个先啱数嘅。 系， 咁佢啱咯，佢都有嘉庆啊嘛。 有嘉庆，但系佢仲有宣统啊嘛。嗰个宣统就唔关事噶啦，咁样。咁咧，佢话咧，大概嗰个收藏嘅价值咧，佢就话雍正通宝咧就会贵啲。顺治就第二，咁其他嗰啲咧，可能因为真系年代再近啲，又或者可能佢觉得个流通数量多啲咧，佢话就唔一定系咁多钱嘅。 嗱，呢度有网民啦吓，咁讲啫，咁讲嘅，佢话哇，嘉庆通宝，佢话嗰个值100万嘅，可以咁样。 系有啲系咁写 嘅。 首先，喂，嗰个铜钱系坚定流，其实我 系啦，其实都唔知嘅， 我自己攞张画纸画都得啦，系咪先？ 嗱，如果咁讲嘅，康熙通宝，根据嗰啲叫做咧交易市场嘅价格吓。1800元左右。 哦，系啦，咁都值1800元啦， 都值啊，都值 1800元同你头先讲嘅100万。 咁啊，唔同市场有唔 系嗰个就假嘅，应该就嗰个就假嘅。 100万有啲太夸张嘅， 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话不过头先嗰全部都冇叫做康熙啊，佢都系得嗰个嘉庆啊嗰啲咁解啫嘛。 咪同埋都未有人，咪同埋都到今天啊，即系两日后系咪都冇人讲话嗰个嘢究竟真定假？ 咁真系完全唔知佢喺度做乜啊嘛。 我 掉 都唔切啊嘛。 系啊，但系咧，如果咧你话以前咧啲铜钱咧，仲有咩叫做玄机系试过咧？嗱，如果有睇呢、這个古龙嘅武侠小说咧，佢有一个金钱帮嘅，嗰个金钱帮佢做咩咧？佢会将啲钱咧摆喺你个头壳顶上面， 跟住点啊？ 就代表你已经系我个人啦。哦、如果个铜钱跌咗落嚟咧，佢就会杀咗你。 咁惊噶？ 即系其实有啲似系嗰啲叫做咧， 压突嗰啲咁咪弊家伙。 咩叫压突啊？ 即系佢个头压即系佢压头突出嚟咁咪成日点 啊？ 点 啊？ 点都落唔起佢咯。 摆你个头壳顶啊嘛！ 头壳顶啊？ 点摆你额头啊？额头贴上去咩咁样？ 我即刻 即系佢会唔会其实可能系就落咗住喺你身上？ 就唔係落降。 我都諗啊，因為細個咧係睇殭屍先生大噶嘛，呢啲銅錢咧喺所有嘅我哋嘅殭屍片咧係好多噶，不論係咧攞個銅錢抹一抹把刀咧，跟住咧就會有嗰陣時咧好流嗰啲嘅動畫就會變咗橙色。 銅錢劍啊嘛， 係啦，跟住 drum 好似開咗光咁樣噶嘛。 咁你咪諗咯，嗱，我都話啦，有啲擺風水陣啲朋友咧，咪喺都喺個門嘅口側邊嗰度攝嗰啲咯，咁都係一個好嘢嚟嘅喎，係咪啊？ 但 係 嗰啲銅錢 攞嚟擋㗎， 我真係 有可以擋曬㗎嘛。係 咯，咁可能幫人擋咧。 系啊，我哋应该多谢佢，又或者会唔会我哋寻找失物咯？可能我哋如果用一个好啲嘅角度谂，佢真系穿越嚟。 系啊，我啱啱想讲佢系咪穿越嚟？ 佢系清朝嚟嘅一个公主。 佢见头先可能咧， 佢觉得唔好意思吓亲呢啲平民， 所以佢已经收翻嗰套戏服同只手指尾嗰个咧剪咗噶啦，已经 攞翻啲钱出嚟啦。所以你话派钱啦，派钱啦，派到你面前，你又惊咗啦，真系。如果真系惊嘅，咁我哋念翻个经文咯。 咩经文先？ 啊！有啦，金刚经，金刚经，为咗踢歌，无所不用其极。 好啦，你中意啦，你中意。 我托住了到塔大桥，还派个队友。我扑最爱他去护庙，还难够再未说笑。你有绝症，他会治疗，而你拒绝了，因他太妖。旧国命已一百万条，而是眼光没一笑。你遇了险，谁人将金刚搬给你去撑腰？万人却在那足十也再要，愿钉起我佛笑。我们仍然未得胜，还是有步难念的经。我们仍然未得胜，还在有病，顽强争取太平。啦啦啦啦啦啦。 粉丝金刚经， 喂 ，Part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讲下啲新科技咧。啱啱咧，有冇睇到咪话两大手提电话公司出咗嗰个接机嘅？ 系、哦、啊系啊， 即系、 啊、 一个就阿华华咩啦，一个就阿三叔啦咁样啦。咁咧佢哋都系喺嗰个叫做展览会嗰度咧，巴塞隆拿佢举行有个展览会咧。咁咁啱咧，我个 friend 咧佢话佢系去嗰度咧，即系帮手随团去影相嘅，即系佢就去咗呢个通讯展览会咁样啦。咁佢又即系通风报信。佢就喂，你知唔知啊？咁啊，今屆嘅焦點就梗係嗰啲接機度啦，特別係阿華偉咧，佢話由於風頭太多咧，好多人就圍住啦。咁跟住咧，佢就話咧， 好貴啊，但係 貴咪一嚟貴啦， 兩萬蚊喎， 貴過貴過三叔喎、 啊。即係、啊、但佢真係接得靚啲喎，我想話。 嗰、那個接機咧就即係話普通一部手機咁嘅 size 咁大，但係佢你就可以將佢反開，變成一個平面咧，就成係兩部嗰個手機嘅 size 咁大，有咁大個 screen 咯，就 係啊。嗱，咁咧嗰個科技含量可以再講。咁咧，但係最緊要就圍繞住佢嗰啲公關災難咧， 係 譬如嗰只華為號啦。嗰首歌， 嗰、哦、首歌 系啦， 咁 佢 话 唔系佢哋自己整噶嘛， 系啊，咁 嗰只同佢， 咁跟住即系我个 friend 佢就八卦咧，佢就识到攞到啲公关，佢就喂你哋有冇听过呢首歌？你知唔知而家好红？跟住佢话 咩嚟啊？ 即系多谢佢呢只歌啦。 哦， 佢话全靠呢只歌，佢哋每一日都要拆炸弹。佢、哦、话真系做多咗好多咧拆弹嘅功夫。你谂下。佢呢隻歌出嘅時間，其實啱啱打正自己咧出接機， 係 本來咧就可以大家焦點咧就聚焦喺啊佢同三叔咧邊部接得靚啲啦，貴啲啊，啊而家咧起碼有一部分嘅焦點咧就變咗，哇你再慾埋啲啦，真係接埋啊想整部機啊， 我想講咧個焦點對於我嚟講咧，嗰首唔係佢哋做嘅主題曲咧係大啲， 係啦， 因為譬如對於我呢啲咧唔係科技達人啊，即係有部電話用我就得咁樣嘅話咧，我覺得呢個 juicy 啲，我覺得呢個好睇啲， 係啊，咁然後咧。仲話佢另一個小秘密咧，記唔記得之前咧就曾經話過咧，佢就發咗個信息，即係自己嗰個華咩嗰度咧，就話支持用呢個華咩咁樣，但點知就見到咧留嗰個叫做發布嘅電話咧係用咗 iLong 啊嘛， 哦係啊係啊係 啊， 佢話原來係外判嘅一個 agent 做嘅。 哦，即好多人羡佢， 都系猪队友啦，系咪？ 系啊， 好多人中意。 所以你谂下，佢用科技抢唔到风，啲花边新闻先至系瞩目嘅焦点啊！阴公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佢担任主席的土地供应督导委员会改组之后，所有政策局局长将参与估算土地需求和建立土地储备。陈茂波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不同局长参与委员会可以就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等等做到比较好的讨论，再估算出土地需求。他说公营房屋供应量和目标仍然有差距，当局正努力中，私楼的短中期供应量就维持稳定。他又说增加医护人员薪酬和津贴并非就此解决人手问题，而是想对医护人员长时间以专业和诚挚的服务市民的表现表达欣赏和赞同。医管局听日同支援体系、支援职系人员代表会面，商讨薪酬调整方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理解支援职系员工流失率高，亦都了解医管局提出嘅建议调整方案喺新入职同现职员工嘅薪酬加幅方面有差距。员工对此有意见，佢认为现职员工喺医管局默默耕耘亦都重要。至於是否可以考慮劃一薪酬調整以提升士氣，陳肇始希望雙方聽日可以達成共識，得出合理方案，當局可以盡快落實薪加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表示，預算案提出撥款200億元購買60組物業作社福設施的計劃，預計有關設施在2021年陸續推出。政府會視乎市場情況慢慢入市，以合理價錢購買物業。若果超出合理價錢，政府不會買，沒必要為買而買。羅志光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的時候又說，這200億撥款不一定全部在3年內使用，預計購買物業的程序持續3至5年是合理。他提到，透過計劃興建院舍的機會很低，但若果政府在推行計劃期間遇上地點和價錢都合適的物業，不排除用以興建院舍。 理工大学四名学生因为去年发生的民主墙事件，到大学管理层办公室要求对话，涉事的护理系硕士生何俊谦被勒令退学，学生会前会长林永恒被停学一年。何俊谦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表示，校方指他涉及袭击、诽谤、破坏公物和有违校誉。他承认当日与人感觉遭到，但自己当日并没有使用武力，只是口头上据理力争，已经非常克制。亦是校方打压学生和民主墙在先，认为学生不应该被惩罚。出席同一节目的林永恒就说，校方指他涉及诽谤、殴打、袭击、无视大学人员指令和有违校誉。学生会曾经发电邮要求校方解释收回一本民主墙管理权的原因，并收集联署和发公开信，但校方一直没有理会学生，当日找高层讨论是迫于无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33点，升21点，成交金额408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6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68点，升201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蚊，升2.8；中国平安85.6，升1.35；建设银行7.05升6仙；华夏沪深345.45，升6.5；南方 A 5014.7，升0.6；安石 A 5014.58，升0.6；中人寿22.6，跌2毫；友邦保险78.35，跌6.5；港交所278.2，升2.8；中国铁塔1.94，升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9，日元11.96，瑞士法郎0.999，澳元0.709，加元1.329，新西兰元0.681，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7。日经平均指数报21,782点，升179点。港金现价报12,12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6.26美元，卖出1,296.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东区走廊，由于东区走廊由于有棚架倒塌，去铜锣湾方向而家近住骏丰花园就封咗慢线噶，咁亦都影响到东起道啦。去太古城方向近住望龙街需要全线封闭，咁暂时现场就车多少少嘅啫。咁经过小心啊，就系东区走廊西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骏丰花园，由于有棚架倒塌啦，封咗慢线。咁而家东起道去太古城方向近住望龙街嘅全线都是封闭的，一带就比较车多。西九龙公路，即是三号干线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对出，刚刚发生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一带就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现在观塘道去旺角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都是比较繁忙的。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对出快线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噶，咁揸车朋友可以行翻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都是慢车，龙尾黄大仙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和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在乎你。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系啊，我同你一样，都有好多人生问题想问，但又唔知点问好。 就等全新电视节目《想点》代你举手发问啦！每集从最最最最基本嘅价值开始，认真思考一条人生或者社会问题。第一集第一样嘢要问嘅系：点解人要翻工啊？听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系哈，见到佢呢两个礼拜以嚟冇车嘅日子咧，我、个人精神咗，系因为用多咗时间，个人醒咗咁翻嚟咧，个人都真系轻松咗。我见佢嘅样咧系好咗嘅，啊，唔知佢可以 keep 住呢个样子几耐咧吓，希望可以继续努力加油啦。我哋有请今日精神奕奕考与黄耀祖一齐搭小巴翻嚟嘅曾志豪。 其实真系有个好大嘅变化噶，你知唔知啊？我有心机咧，去揾翻啲衫出嚟着啊！因为我而家觉得咧，我系可以喺公共交通工具度咧，我成日都会见到有啲靓女咁样咧，冇人觉咧，定系我好耐冇着唔同嘅衫噶啦，已经。 唔系，我就系想问你，俾咗心机噶啦， 俾咗心机啦，你冇得 讲啦。靓女唔容易见到噶，知唔知啊？你要追到更加难， 你妒忌我？ 唔系，起码佢会遮下个头。 冇错， 系好啲嘅。 起码佢剪咗个头发啦， 生 个人啦， 系啊， 你小心啲，听我接埋你另外一边。 Winnie 啊 ，Winnie 啊，你听唔听到佢讲咩啊？ 刚才嗰个 API 系咪好值得留意咧？冇错，因为佢系同你讲，马路并唔系俾你玩手机、睇信息同埋覆咩社交平台嘅地方，行人过马路玩手机等于玩命。但我觉得应该出第二款咯，系第二款系咩呢？就系、是、司机啊，驾驶席亦都唔系你睇手机、玩游戏同埋单手操控踏盘嘅地方嚟噶。司机行车时候玩手机，等于玩人哋条命啊！系啊，你都睇到啦，港珠澳大桥司机咧又系你啊，恭喜你啊！乜又系你啊，陈生又俾人影到啦！哎，佢啊今次揸住车咧，一路睇住手机，一路揸踏盘，而且今次仲神乎其技表演埋，包括咩呢？包括凌空双手一齐玩手机。哇，请问你凌空双手一齐玩手机，咁边只手揸踏盘呢？系冇嘅，你答啱咗啦。而有时佢会点样揸踏盘呢？我谂你无论边个教车师傅都未试过教你用手背嚟揸踏盘嘅。小弟行走江湖都几十年啦，其实我都好想学习下呢一种嘅绝技。诶，你搭港珠澳大桥嗰啲巴士司机，佢就会表演俾你睇噶啦。真系睇住条片咧，佢一系就攞住只单手操控个踏盘。一系咧就双手，仲要做埋呢个咧放大缩细嗰个 mon 嘅动作。哇！你睇下玩得几咁投入。而当你双手都缩细同埋放大嘅时候，咁咪得翻个手背咯。而最厉害系咩呢？我最厉害，佢架车真系行紧直线噶。因为点解咧？拍片嗰位朋友咧就将全个过程影低咗啦。同埋佢好有做导演嘅天分嘅，佢会先有近镜影住个司机只手同埋个踏盘，然后咧你望住条片咧，佢就拉歪望住。究竟我哋而家喺边度呢？见到前方就系嗰条笔直嘅港珠澳大桥。但系咧，我真系觉得好笔直啊！因为嗰条桥咧，眼见前方咧，即系方圆5分钟内咧，都冇第二架车嘅。 呢、這个究竟会唔会系喺港珠澳大桥上面嗰啲司机咧，都唔系第一次噶啦，俾人影到玩手机嘅原因咧，系咪因为条路实在太畅通、太直、太冇车咧，直得嚟直情有啲寂寞添啊？可能佢会好似人哋嗰啲咧，美国咧喺嗰啲公路嗰度啊，穿州过省咧，你分分钟咧行半个钟啊，都唔会转弯嘅，都系直线嚟嘅，好多时候咧都系咁样一望无际。而家我哋条港珠澳大桥。是不是面临这个情况呢？会不会我们要怪责的除了是司机为什么那么罔顾人命之外，可能都要问的就是为什么车流量不是那么多的？你说如果青马大桥啊，我们香港那些桥呢，哪有机会给你这样揸着车来玩手机啊？是不是前面随时有车咳埋来，哇，左穿右插，你不要看手机啊，看手表的时间都没有啦。但是唯有港珠澳大桥牢牢畅通，一望无际，会不会是这样成为了最大的诱惑呢？可能呢一个亦都系港珠澳大桥而家嘅一个正面宣传嚟噶。我哋呢条大桥又直又畅通又安全，你睇司机啊，直情一路玩手机，前面都唔会有撞车嘅危机噶。不过我觉得上得山多终遇苦，下次拍手机嘅位朋友，我唔系讲紧司机，我系讲紧拍呢条片影住个司机玩手机嘅朋友。不如你下次都试下提一提佢啊，司机唔好玩手机住啊，影紧你噶。即系如果唔系何苦咧，你都唔想你呢条片咧变成咗意外嘅时候咧嗰条呈堂正供片噶。不过可能我哋香港嘅朋友习惯咗，我哋习惯咗咧纵容司机任何佢喜欢嘅行为。点解咁讲？你有搭过亡命小巴嘅，你就知噶啦。无论你个心几咁惊都好，你都唔会出声阻止个司机。因为我哋惯咗，原来几危险嘅动作，去到最后都系安全嘅。究竟港珠澳大桥嘅司机厉害啲，定系我哋嗰啲红 van 亡命司机厉害啲？下一次不如等佢哋两个比拼一下。诶，司机司机，前面有落。风头火势，正所谓平生不作亏心事，等小巴俾人截也不惊。佢就系今日好紧张嘅黄耀祖，唔知佢系咪秒秒几十万上落咧？不过佢头先同我讲咗啦，佢真系秒秒几十万上落，嗰啲嘢心血少都唔掂啊！听日睇下，哼，我会唔会撞到你啦？ 唔会撞唔到噶，搭车撞唔到，我哋喺直播室都要撞三个钟啦，系咪？ 我可能听日早你一班车咧。 哦，好啊，好啊， 赢你多两个马币啦。 我哋都系十点开咪啦。成日话咧节俭系美德嚟噶，咁有啲人咧，好似我哋直播室里面都有个代表啦吓，如果可以凹少少嘅着数嘅话咧，我哋嘅桂花田咧都可以话系一个我哋嘅代表啊，佢凹得几好噶，即系有阵时咧，你都会一齐食饭咧，佢每一次埋单嗰阵时咧，都会话有冇边张信用卡会有折啊嗰样嘢，开头咧都会觉得死啦，使唔使咁问啊，好似好尴尬咁样。但当你识得佢耐咧，你就会知道，原来你身边有个咁样嘅朋友咧，真系帮到你悭到几多钱，好有用噶吓。嗱，但系呢一个咧，阿田都知道嘅，有啲乜嘢佢可以问，有乜嘢可以拗，就唔似咧呢一单新闻咁样啊吓。我见到嘅时候咧，我简直觉得哇，丑到不得之了啊！而且唔系一个人啊，仲系一对咧即将结婚嘅男女啊吓。佢哋咁样都做得出，我只可以讲佢哋一定系天生一对。做咗啲乜嘢呢？话说喺台湾呢就有一个嘅群组啦，有一位嘅化妆师就将一个佢自己嘅亲身体验就同网民呢就去分享啦。佢就话呢，佢係一位化妆师啦，之前有一位嘅准新娘呢就约咗佢试妆啊。咁话呢试妆嘅时候呢，其实呢位嘅客人呢都有几多嘅要求㗎。不过呢佢就尽所有嘅能力呢都做咗啦咁样。而之后呢仲有个额外嘅要求，就係话其实呢你除咗我即我自己系新娘子啊，我想试妆啦。我老公啊，我都想帮佢试下妆喎，咁样化妆师咧都话冇问题，一一去做啦。临走嗰阵时咧，那个新娘子同埋新郎哥啦，都貌似咧非常之即系觉得好满意呢一个嘅服务嘅，仲话咧我真系好多谢你啊，我会翻去好好咁样谂一谂噶啦，好快咧就会将个答案俾你啊吓咁样。怎料嗰晚啊？呢一位嘅化妆师咧，佢喺自己嘅面书度咧，因为有一啲唔同嘅共同朋友咧。佢就发现原来呢一位新郎哥同埋新娘子喺嗰一晚，即系佢话试完妆之后咧， 其实嗰晚就已经结咗婚，唔单止有注册啦，仲摆咗32围酒添啊！咁啊，佢自己见到嘅时候咧，佢当然觉得好嬲啦。嬲嘅地方系乜嘢呢？你明明话试妆，因为试妆嘅俾嘅价钱啊，同埋啊真系化一个妆啊，就系、是、一个大日子嗰日嘅价钱系唔一样噶嘛。佢真系会觉得点解咁样都会做得出噶？仲要系啊，你哋两个系有预谋地咧去揾呢位化妆师，根本就呃佢，话就话试妆，其实根本咧嗰日咧就已经系佢哋啊结婚嘅大日子啊，所以嗰日咧已经系摆晒酒啊，各样嘢影晒相咁样，佢就话啦。你都摆得32席啦，吓你唔会系冇钱噶系咪？但系点解你咁样都要去虾人，咁样都要去呃人呢？咁样睇出呢个报道，当然有好多唔同嘅网民啊，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啦，都会觉得哇呢两个人咧真系好冇品德啊，点可以咁样嘅嘢都做得出噶？我自己会咁样谂嘅，我觉得冇得讲噶啦，只可以话佢哋两个天生一对啦，因为咧。夠膽咁樣做去呃人啊！仲要連自己啊結婚嘅日子啊咁樣嘅時候都呃人嘅話咧，我只可以話天差地咯，因為佢哋兩個咁樣都做得出啊，真係夾得哇揼揼冚啊咁樣。但係有陣時我哋又會用另一個方法去諗嘅，喂，有陣時我哋生命冇 take two 噶嘛，你想做就要去做，但你想做就要去做啊，都唔係諗住去呃人欺騙人噶嘛。雖然呢個例子咧就喺台灣裏面度發生嘅，哇，早咧都有少少嘅好奇啊，我都想問一下咧，究竟如果我哋香港？譬如走在化妆界前线的朋友，你们会不会有阵时都会遇到类似的例子，即有阵时客人明明说来试妆，但其实根本就是另有所谋的呢？如果有的话，都欢迎你在我们面书上跟我们分享一下，给你们扫下苦啊。风头火晒，系啊！今朝我同阿豪仔搭小巴翻嚟嗰阵时咧，都见到佢啊，佢好努力，一直向上爬，一直向上爬，同时间猛咁将啲头发摆埋一边，因为我知道啊，佢嘅头发遮住咗佢条颈，佢个透气位冇咗，不停喺度撥啲头发啦，撥把线啦，啊，真系！所以话咧，人肥呢一样嘢，我自己冇经历过，我感受唔到究竟啊，佢嘅热力四射啊，究竟有射得几紧要啊？不如就等佢话俾大家知啦。佢系桂花田， 仲有嘅咩啊？我哋一望住佢嘅时候，我都第一时间都话，佢个头发系咪可以 咩啊？ 披散头发多之下， 有少少咧，好似临斩头之前咧，嗰把头发有啲乱嘅，嗰把咁样咯，系咪？斩佢个头啊！ 系系有少少乱嘅，我都控制唔到佢，但我又唔想整佢，你明唔明啊？留得一条得一条啊嘛，所以忍耐下啦，系咪？你望我前面都唔系望我后面嘅，系咪先？所以由佢。 点解要望你前面啊？ 咪望错样噶嘛。 哦，你戴面罩先啦，你望戴咗面罩望你前面啦。 一路行嗰条颈系一路散咗啲水，我要打住佢。啊，请问呢？坐车你系坐车啦，周围 真系一望就望到。 坐车唔系周围望噶，我哋有咩问题啊？ 你嗰把头发真系冇得输啊嘛！ 你又着住红色衫，成个小老婆喺广告度行过啊！ 小老婆并冇咁乱噶个头发，我唔准你诋毁呢个卡通片。 系，虽然咧我咧就做咗妈妈咧就嚟17年啦，系因为仔就嚟17岁。但系咧，当仔女咧大一年嘅时候咧，我都要学习下如何做一个咧阿仔17岁嘅阿妈。啊嗱，如果咧仍然咧坚持自己认为啊自己觉得咧OK， 但系咧不见效果嗰套嘅教育方法咧去教仔女嘅话咧，咁你就要预咗仔女咧同你嘅距离越嚟越远啊！将来咧就只会用责任咧嚟招呼你，而唔系真的爱你啊！啊，呢个咧都系即系仲叫做好啲，好少少啫，只系因为咧仔女仍然咧有成长啦，只系咧冇开心嘅童年，因为父母唔识教啊。但系如果你嘅仔女系因为你成日闹夜闹，日打夜打，一面咧一啲面子都冇俾佢嘅话咧，或者不停同人比较啦，为咗考试考学校而去学啲冇兴趣嘅兴趣班啊，成绩未如理想就要罚，咁样嘅生活成长之下咧，佢哋可能会有机会患有情绪病嘅。嗱，到时咧阿妈你就真系后悔莫及啊！今日即系琴日咧喺报章睇到咧有一个网上嘅短片咧，就话影住一个妈妈咧喺个餐厅嗰度，系叫做喺餐厅就系街啦啊，嗰度检查女嘅唔知系功课定系试卷。但是只得60分， 系只系咧，老实佢话啦，系小学只得六十分，之后就一巴冚落去个女度。当然啦，阿女冇得避，直接接受阿妈喺街上面啊吓，完全冇俾面嗰个无情嘅阿爸，同埋俾人影住系咁闹。你试谂下嗰个妹妹当下自己咩感受？嗱，个有啲网友就话啦，哇，个阿妈喺街都咁样，喺屋企仲得掂嘅咁。期间咧，个女咧仲不停耷低头继续做佢嘅功课啦，阿妈又不满，再狠狠咁样好大力打佢嘅头。OK， 啊挨完呢段时间之后咧，终于做完啦。知唔知个女点样离开嗰间餐厅？有网民咧就影住咧，佢系戴住个头盔而离开嗰间餐厅嘅。个头盔又做咩啊？系啊。唔知系佢觉得系冇面啦，定系觉得真系受重创，定系点？唔知希望阿妈唔好再喺街度打佢啊？点样？总之佢系戴住个头盔去离开嗰间餐厅嘅。其实如果细蚊仔系咁样成长之下咧，佢真系嗱，唔好话佢即系将来成唔成就啊！但系起码咧，佢到时患咗情绪病嘅时候，我真系唔知佢点算。阿妈，你真系希望你学习下去。同佢嗰个事一样，有一个同理心出现，问下佢点解你得六十分，其实系可以帮到佢嘅。如果佢真正有出现嘅问题嘅时候，咪帮佢解决咧，而唔系咁打系冇用噶嘛。同埋啲咁样童年嘅时候咧，佢将来咧系会影响佢第时佢嘅家庭，即系佢有家庭嘅时候，可能佢都会啊谂下，哎呀我童年就系咁，我就要咁样教你就系、是、你会遗祸下一代下几代下到你个孙嗰度嘅，即系好希望咧家长。其实而家睇到坊间好多新闻都话咧，家长咧，嗰、那个 EQ 咧，嗰、那个情绪控制咧，系控制得唔好嘅。但如果知道自己唔好嘅，不如你谂下用咩方法去教育自己先，跟住先去教你嘅仔女。如果唔系嘅话咧，咁你去揾下朋友或者揾下老师、揾下社工去帮手，睇下点样可以如何处理好你嘅。如果咁着重仔女嘅成绩，去睇下点样帮佢，而唔系打佢咯。 我的压力好大，一分一秒一滴答，外面的鸟儿早已飞回家。无论是寒冬还是酷暑，我都在家。我在家不是摆弄芭比娃娃，也不是上游戏王战士三八八，而是拿起笔在奥数题，想比比画画。啊啊啊啊啊啊！压力好大，我真讨厌黑板上五六七八。什么时候我能给自己放一个假？妈妈，我想告诉你，长大的我不会没有出息。去他说他，我在家不是摆弄芭比娃娃，也不是上游戏王战士三八八，而是拿起笔在奥数题上比比划划。啊啊啊啊啊啊！压力好大，我真讨厌黑板上五六七八。什么时候我能给自己放一个假？真希望和小伙伴玩娃娃家，你当爸爸，我当妈妈，照顾宝宝直到他长大。咿耶咿耶哎哎哎，压力好大，时光一天一天被学习打发，学习的内容难度也越来越大。给我吧。 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一人一句 sell 风骚， 听后泪崩了。桂花田的一句话，震撼了全港700万人。这也敢说，朋友圈都在转。 喂喂，转咩啫？桂花田讲乜嘢啊？ 想知我讲咩？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逢show快活人》。 听后泪崩了。 哎，得啦，唔好再喊啦。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逢show快活人》。 好，继续风骚快活人。 嗱，我同阿田都中意玩一下144噶，打少少卫生麻雀咁样噶， 系咪？佢都中意，不过冇人侵佢玩啫嘛。 我哋唔侵啫，可能佢都仲有朋友。 我唔中意呢个话题啊，转啦。 诶，但系呢个话题紧要噶，系，尤其是有阵时你都会见到嗰啲人咧，临叫户啦， 系， 佢个面口会唔同咗噶嘛， 埋口面 会好紧张啊，即系啊，究竟尤其是叫大牌嗰阵时咧，啊，咁你会睇得出噶嘛，系咪？而家有一个日本嘅漫画家咧，佢咧发生。咗一件事咧，一件事咧就系佢个面口啊冇变嘅，但人哋都知道，咦？你应该系叫大牌，因为点解咧？ 佢样唔变，但系佢会手会震， 唔系手震啊，同只手都有关系嘅。 口震，口水， 唔系同智能科技系有关系嘅。 哦，佢 咩啊？智能科技会有关系，即系佢哋有人监察住佢噶。 唔系有人监察住佢，本身系自己监察住自己。嗱，时间关系，等我开估啦。因为呢一位嘅漫画家打牌嗰阵时咧，就带咗一个智能嘅手表。智能手表咪会帮你 check 住你身体嘅状况嘅。 有心跳， 因为佢个心跳跳到120啊，曾经去到131啊， 咁就响啦。 所以就哔哔哔哔哔哔哔咁样啦，就令到人哋咦？做咩你铺牌好大啊？你个心跳得好快嘅，因为嗰阵时咧佢做紧大三元啦， 睇到咯。如果咁样， 唔系啊，其实唔使佢咁讲啊，自己真系咧见到铺大牌咧，哇，啲好紧张嘅，其实系会有啲反应嘅。 其实我惊出冲都得噶。 唔系佢自己 叫，你防我唔到噶噃， 佢好紧张 噶。系啊系啊， 所以如果大家打牌嗰阵时，第一句唔好太紧张。 除咗个表， 系啊，智能手表嗰啲咧，带除咗佢啦，咪人哋知道你有叫大牌啊。 稳定。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865点，升53点，成交金额52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3点，升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4点，升276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蚊升2.8，中国平安85.95升0.7，南方 A50 14.78升2.4，中人寿22.75跌5仙，华夏沪深345.75升9.5，建设银行7.05升6仙，安石 A50 14.68升2.6，港交所279蚊升3.6，中国铁塔1.94升5仙，友邦保险78.5跌5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849，英镑10.391，瑞士法郎7.855，澳元5.562，加元5.906，新西兰元5.345，欧元8.9215。每百日元对港元7.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24。日经平均指数报11,782点，升179点。港金现价报12,12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6.37美元，卖出1,296.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惠首先同你讲九龙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啊，西九龙公路去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啦，近住佐敦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挤塞，龙尾就去到奥海城二期。 重复一次啦，就是西九龙公路去翻西区海底隧道方向啦，近佐敦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去到澳海城二期。另外，东区走廊受到棚架倒冧影响，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啦，近住骏丰花园慢线。同埋东起道去翻太古城方向，近住望龙街嘅全线咧，亦都系封闭。较早前观塘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队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方向启辉楼、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三号码头方向荃湾、大埔道尔登华庭沙田、大埔丁角路方向、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 FM, we are a family.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一二一， 广东广西周日版， 四月一， 二合为一， 一二一。 我是清洁龙阿德，在香港住了咁耐，我信冇嘢系唔得，香港人做得、玩得、食得，清洁香港咁简单嘅事，点会话唔得啊？处理大件细件垃圾都得，自己嘅垃圾自己处理，实得。垃圾唔好抌出车外，梗系得。总之乜都得，我阿德得，你哋都得。香港系我哋嘅屋企，人人都可以系阿德。清洁香港，人人都得。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系啊，我同你一样，都有好多人生问题想问，但又唔知点问好。 就等全新电视节目《想点》代理举手发问啦！每集从最最最最基本嘅价值开始，认真思考一条人生或者社会问题。第一集第一样嘢要问嘅系：点解人要翻工咧？听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隻噶。 咁就播呢隻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宝宝天气啊，女郎 22度气温，相对湿度73%。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田。 仲记唔记得你哋中学毕业最尾嗰一日 last day 喺学校做过啲乜嘢？ 我记得。剪烂晒校服。 你吓、 啊？哇！你讲先啦，你劲啲喎，你劲好多喎。我输咗。 甘拜下风。 我输咗，但你哋平时条校服裙都剪短咗噶啦。 系啊。剪烂晒喎，讲紧。 系咯。 呢个系行为艺术嚟噶喎。 定系你俾人哋剪烂咗条校服啊？ 我读女校嘅。 你剪烂人哋啲校服啊？系咪啊？ 咪攞其中一件衫咧，剪鬼烂晒佢咯，唔知点解咯，攞件 P 衫嘅，我记得好似系。 系 啊，咁啊好开心啊！ 成日都唔上 PE 堂嘅，不如剪烂佢啦。咁啊系啊，你由第一日开学，个姨妈都冇走过，日日都唔上堂， 长期带住姨妈翻学， 个月都嚟噶嘛。咁点上啫？系啊，好开心噶。都 好开心添， 唔系都会。 但系咩原因先？即系唔系？我觉得有个感觉系，我终于可以唔使翻呢 间， 即系等于掉帽一样啫嘛。 系啊，有啲似啊。 掉帽同剪烂啲校服又真系唔 大陆嗰啲啊，掉书添啊， 同你一样添。 嗰啲啊，真系 我都有听过啲。 烧书啊，真系焚书。 掉书、搣书、搣烂佢。 佢好多噶，但佢冇谂过要 repeat 啫嘛。 系啦，唔系佢今日真系冇谂住要 repeat 咯。 系 啊，宁愿唔够分，我都唔 repeat 噶啦，唔读噶啦咁样。 毕业啊嘛，毕业 repeat 啫，系咪先？ 咩？有好多人都 repeat 噶喎。 我都毕业证书 好 难嘅。 你好彩攞到咋？ 咪咯，我哋嗰啲就简单啲啊，纯粹翻去影相啫嘛。 系， 仲要唔一定系中学毕业噶？唔系啊，唔系中学啊。 我讲紧，我哋讲紧中学。 中学啊，仲要唔系中七，系嗰阵时咧，仲有会考嘛？中五咁，但系因为好多人就觉得嗰个已经系终点嚟噶啦嘛， 有啲各散东西啦， 基本上淘汰咗有九成咁滞嘅，所以咧嗰一张相你唔影嘅话咧，即系以后见唔翻噶啦。 哦，都可以咁。 系啊，我记得嗰阵时就不停喺度影相咯。 因为中六中七就会系睇下可唔可以原校升，原校升唔到就去第二间学校，有啲唔够分嘅，第二间学校都唔得。 我都 记得噶， 中五毕业咧系紧要过中七毕业嘅，可能因为我中五读完，我冇得原校升啦，去咗第二间学校，中六中七啦，两年个感情又冇咁深啦。 系 嗰五年咧，觉得喺嗰一刻啊，系中午嘅我自己十七岁啦，系生离死别嚟嘅， 系 啊，真系噶， 系啦，冇下一次噶啦， 有今生冇来世， 又揽住喊啊，又写咩纪念册啊， 系啊， 影好多相， 万里长城长又长，同埋咧，我觉得有一个好得意嘅情绪咧，就系你平时明明见惯嘅嗰个canteen，行惯嘅嗰条楼梯，你突然间觉得嗰一日咧，全部都系你想留念嘅景点嚟嘅， 离愁别绪涌出嚟啊， 系啊， 觉得行完呢一转，我冇得。再行啦嘛， 系啊，即系嗰啲老 到 last minute 都冇 嗱，同埋啲老师咧，我觉得系好有趣嘅。你平时明明见到前面争佢后边，又或者根本冇乜两句嘅，你而家全部咧都会想啦。哎呀 ，Miss Chan，Miss John，Miss Wong， 全部都认真上 心底嘅说话咧，突然之间每一个人都变得好感性嘅。 系啦，而啲老师对住 你 都 呢几年你教我，虽然我知道我不嬲个态度唔系几好，但其实我心唔系咁谂，跟住开始喊。 哎，太假喎！呢啲我哋冇讲过， 我有做过， 我冇啊，我哋冇讲呢啲 嘢 噶， 真系 系啊。 我听到有啲同朋友仔咧，佢话咧争嗰啲咧，唔系即系喺嗰一日咧，好睇到边啲老师系最 受 欢迎， 冇错， 受欢迎排行榜嘅边个咧， 嗰啲 累 到咧五个排队圈都未轮到佢嘅， 系啊系啊， 所以系好 冷清嘅， 呢啲人情冷暖噶，所以有阵时你见到啲老师咧，佢都要做戏噶，就见到冇人揾自己影相咧，唔系见到 惨啊， 总系一排噶嘛，你校园室门口咧，呢个就话林 Sir、陈 Sir 隔篱嗰个冇人理咧，佢就唯有自己搣手指啦，话啊几好啊。几好啊！咁系冇 错 啊！ 从来都刻意同啲学生保持一定距离，保持住老师嗰个威严。 其实每年都毕业噶啦，有咩好影咧？啲相点冇人会影相嘅真系。 巨峰葡萄啊，走出嚟 就系咁样啦。 讲到呢度，大家应该都知道我哋嚟紧要讲边单新闻 啦。 系啦， 讲几日啦？嗰个新闻。 哇！呢单新闻真系劲， 爆啊！ 最本身就我轻轻讲少少啦，就讲紧呢个圣保禄中学啊，上个星期五咧就发生咗一件事。 喺跑马地嗰间啊。 系啦，就报咗警，老师报警。 影相啫， 系啦，报警咩事呢？就系话咧，因为嗰日咧本身就系佢哋中六同学嘅一啲嘅 last day 嚟嘅，最后一日上课啦。 因为咧而家喺28号咧，好多中学咧都系 last day 嘅，就完咗佢整个学啊中 学 生涯啦，系啦， 模都考埋啦，因为 考咗就系11月、12月考噶嘛。咁跟住咧就迎接 DSE 啦，嚟紧啦，4月开始啦，咁样。咁所以咧就期间3月咧就翻去补课，就唔系正式上课日嚟嘅，唔系补课嘅啫咁。 系 咁啊，28号多数都 last day 噶啦， 系啦，咁啊，佢哋就即系离开呢个完成咗呢个中学嘅校园生活啦，跟住亦都要好似我哋头先咁讲，有啲要留念噶嘛，影下相啦咁样，就 系 疑似啊有学校方面啦，亦都肯定咗嘅系有老师报咗警嘅，因为佢哋就觉得呢啲同学仔就影相咧又走到出马路啊，各样嘢咧太危险啦， 骚扰啊， 所以咧就决定啊。报咗警，最后尾咧就有警察咧就话系咪阻街嘅情况出现咗啊，各样嘢咁，咁啊变咗咧而家咧学生嗰方面咧有最新嘅跟进咧，就写咗一份公开信，呢份公开信咧就唔单止系俾所有嘅传媒朋友啦，甚至啊系呢一个教育局啊都想话埋俾佢哋知，究竟咧以同学仔嚟讲咧，我哋而家咧就唔怕个后果系点， 佢话唔怕抄口算账，几劲啊真系， 我哋都要将咧我哋见到真实事实系点样嘅全部咧同我哋所有有香港嘅朋友分享咁样啦。 但我首先咧嚟到第一格咧，我已经觉得我哋啲同学咧系经历咗几咁大嘅压力同埋经历之后咧，佢先至会得出一个结论，就系话向传媒 报告学校的情况，是会担心秋后算账的。 哦，其实他都毕业，喂，未攞毕业证书。 是啦，你想想是一个乜嘢？ 以前唔会咁噶嘛。 唔系你点会惊秋后算账啫？你一个咩环境先会令到我哋学生咧，竟然会话我要话俾大家听学校嘅黑暗，我唔怕秋后算账。哇！ 读历史太多。 唔系啊，证明佢见到你有我哋呢个社会恐怖，佢知道咧而家真系有后果噶，随时就俾人哋咧掹翻你后脚嘅，真系。 我但系睇到， 所以呢一格你系惊嘅，我哋。啲学生咧成熟得好紧要，真系 嗰个谂法你已经有变咯。 系啦， 学校有出嚟回应噶，佢咧就话咧，其实本身咧的而且确系有叫啲同学咧嗰日要走嘅，因为咧已经到咗咧学校闩门嘅时间啦。 五点三个字话要闩门啦。 系啦，叫啲同学仔尽快翻屋企。不过到六点嗰阵时咧，仍然有部分嘅同学咧就喺学校门外度叫嚣， 系 亦都系嗰啲行人路上面嗰度啊，啲围栏啊，各样嘢咧就坐喺度影相，因为咧佢哋就想捕捉个最靓嘅镜头，就可以即系自己仲着住校服，背景咧就系间学校咁样。 光啊，可能系黄昏嘅时候，可能又唔同啲咧，咁样吓。 其实真系，唉，你继续讲埋先。 系啦，咁跟住咧，但系关注组啊，佢哋呢啲同学仔有个关注组啊，就发呢个电邮咧，就唔同意校方嘅讲法。佢话的而且确咧，系有少量嘅同学咧，为咗得到更加好嘅拍摄效果，系坐咗喺嗰啲围栏上面度嘅。但系佢就强调啊，嗰个老师嚟到学校门口嗰阵时咧，佢哋系冇同学系咁样做嘅，而由始至终呢一个老师即系报警嘅呢个老师啦，都系咧冇讲过话关心你哋嘅安全啊嗰样嘢，只系不断用言语去恐吓同学，就系话如果你哋再唔走嘅话咧，我就会用阻街呢一个理由去报警噶啦咁样。 哇，为人师表啊，真系 系啦，阻街就话佢哋咁样，跟住咧后屘就的而且确真系有警员就到场啊，亦都有啲同学啊，因为跟住佢哋就唔可以影相啦。呢一个嘅关注组啊，仲话有啲同学就喊咗出嚟添，因为咧就系话咧，哎呀，我冇合理嘅解释啊，我冇得咧喺学校度影相啊，因为最后屘咧每班咧就话得十分钟嘅时间影相嘅啫咁样。 系嗱，即系呢件事咧，我抄翻个缘起咧，其实你可以。你可能真係好难相信嘅，自己学校老师报警拉自己学生。 嗯、而嗰个学生係做咗啲乜嘢，我觉得呢啲咪紧要嘅。 系啦，而个原因就係话呢，佢哋想喺学校喺 last day 嘅嗰个日子呢喺校园影相。 係。 咁样都有得拉喎，你知唔知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呢，我真係以为猜猜我是谁。 嗯。 唔係嘛，真假新闻你再作得离谱啲啦。 係。 睇完之后你发觉原来呢个世界真係有咁古怪嘅校规 喎。 嗱佢个原因系咩呢，校方自己都承认嘅。佢话第一，我哋校规系讲咗唔准带手机。或者相机咧喺校园里面使用嘅，咁好多学校都有嘅，其实好正常嘅。一系就惊你俾人偷，一系就觉得你唔专心学习， 又或者咧俾你带，不过咧总之喺学校嘅范围里面，学校上堂嘅时间你哋唔可以打开，即系开咗手机唔可以嘅。 好合理嘅，好啦，但系个问题系而家系 last day 啊嘛。即系咩叫特事特办呢，嗰一日嗰啲学生咧，其实即系五点钟之后咧，佢就已经唔系呢间学校毕业噶啦。佢究竟 始终未攞毕业证书， 系啦。佢喺学校里边用手机咧，究竟同平时要遵守校规嗰、那个情况，系咪咁需要一致咧？佢系咪而家攞部手机出嚟就叫做妨碍学习啦、犯校规啦咁样？嗱，呢、這个第一啦，系、都比几不近人情噶。第二咧，佢有个要点就系咧，佢话啲学生咧一路影相咧，一路俾啲老师。讲啦，讲到个地步咧，有啲学生咧好精啊，佢话抄翻个 I G， 就发现咧，阿老师啊，旧年咧我哋啲姐姐咧，嗰啲师姐咧，佢都系喺校园里边影相， 可以咁样 嘅。旧年你唔禁佢，你今年禁我哋， 呢啲咧就永远都系咁噶。曾经有过嘅自由，你俾人哋攞走咗嘅话咧，嗰、那个争拗点咧好大噶。以前可以，点解而家我唔可以啊？咁 最紧要系你冇合理解释啊嘛。跟住咧喺佢个即系啲学生形容里边咧，就话学生、个老师一句就话。旧年冇執行系旧年嘅事，我今年要執行翻。 系， 哇，咁呢啲真系你真系玩针对喎。 不过点样讲咧？个老师最终咧，校方系承认咗嘅，有四位嘅老师咧系而家咧俾校方咧系有一个严正嘅指示嘅。因为其实原来学校有一个咁嘅规条嘅，就 系、 是、老师如果你唔得到呢个校方授权之下咧，你哋系唔可以报警求助嘅。 系啊，一定要 即系唔 系 你话事要同学校倾咗，跟住先至选择去报警嘅咁样。所以呢一件事都系一件事变咗，嗰几位报警嘅老师咧， 冇错警噶啦， 因为私下做呢件事咁啊，话就冇经校方，即系校方即系话咩啊，校长、副校长啦，系咪副校长即系嗰啲啦，系咪？ 系啊，同埋咧，如果你谂翻咧，一个叫做公关嘅角度考虑咧。 你记唔记得早排啲学校咧，咪发生嗰啲咩校园欺凌事件嘅？又除条裤打啰柚嗰啲咁样，好多噶嘛。 诶，嗰啲就隐瞒住，嗰啲人唔报。 嗱，你谂下，嗱咩叫从公关过到咧？嗰阵时发生咁大件事， 系 咁严重，即系事后每一个家长或者我哋啲即系舆论嗰啲朋友见到都觉得话黐线咁都唔报警， 系 佢哋都唔报警， 嗯， 就系点解咧？其中一个原因嘅 影响校誉啊， 呢啲嘢假丑不出外传啊嘛，系咪先？ 影响校誉好紧要噶。 即系话嗰件事，其实即系如果大家 要报警嘅， 即系都系嗰单 系啦， 系咪？ 即系话咁大嘅危机咧，啲学校咧都揞住唔想你报警嘅。 嗯， 你而家一单影相嘅事件，你走去主动报警，你话学校咪多得你唔少啊？ 真系多得你唔少啊！仲要系讲紧 你 话 咪真系 啲中 六智慧噶， 中六学生 last day 去影埋嗰啲外学校，佢先去影相 啫 嘛。 真系， 我即系出住喂，你影迟少少，我都陪你最后一日啦，系咪先？即系老师应该去做埋呢、這个，即系攞条规条嚟出嚟讲嗱，学校规矩就 系 咁。 但系其实呢个规条学校规矩系错咗噶，因为咧呢一个嘅关注组嘅同学。仔咧，佢哋你唔好话佢哋真系仲系读紧书啊吓，佢哋识得引述翻嘅就 是、 教育局啊，佢哋有一个行政指引嘅，里面咧就系建议啊教职员喺咩情况底下可以报警咧，就系、 是、 话学生身体严重受伤， 系啊， 即系冇啦噶啦，得啦喺呢件事未有严重受伤啊，系咪命危，即 系 就死得噶啦吓，发生呢个气体泄漏事件，又或者接获炸弹报警呢一啲嘅紧急情况之下咧，先至建议。教师去报警嘅。 哦，咁、哦、有理由相信咧，佢哋坐喺，佢因为佢哋坐喺栏杆度影相啊嘛。 咁真系觉得 应该全部都系桂花田咁嘅身形嚟嘅。 所以个 佢系惊破坏公物，坐栏 破坏公物唔使报警，个命危喎，要死得个、 哦。因为佢哋破坏完个栏杆咧，可能就会跌出马路啦。 哦，哎呀， 就担心佢哋咁样命危， 系， 所以先要报警嘅啫。如果唔系，一班女学生。喺个学校门口度影相，其实要点样可以做出一个报警嘅判断咧？喂，我阿 Sir 咧，我嚟到咧，我谂我真系拗头。 即系点咩？ 边个 call 我哋嚟话？ 系 老师 call 嚟。 我 啲学生做啲咩？ 佢哋喺栏杆上面危险影相。 哎呀，老师唔好玩啦，讲真嗰句啊，做咩要报警啫？唔系佢哋坐喺度影相啊，咁点啊？全世界有边个唔坐栏杆？ 犯校规， 佢犯校规咁唔关我事噶，佢阻街啊！ 其实我都好想咧帮学校讲两句说话， 先会阻街。 即系会唔会系咧？即系同学仔佢哋有阵时嘅行为表现系过咗界嘅咧？即系譬如佢哋系好危险嘅，叫嚣得好大声嘅，即系我都尝试公平去睇翻件事。但我觉得就算系去到叫嚣到好大声都好，你行咗出马路系危险嘅都好。都未至於報警話嗰啲同學仔，即係我幫唔到嗰幾位老師諗個角度。 唔係，我想話咧，如果我係一個家長咧，我唔理你前面個抽校規，我淨係嚟到你報警呢個處理咧、 嗯， 我會覺得呢個學校嗰啲老師係無能嘅。點解咧？你連幾個學生喺你嗰度影相， 幾多個我哋又唔知。 佢嗰度話廿個啊嘛， 咁廿個都可以幾係嘢㗎。 咁佢影相啫嘛，即係話你嘅學校嘅老師。你竟然連自己嘅學生影相呢件事，你都冇辦法可以處理到咧？你呢啲都要交俾警察嘅話咧？咁我点放心你管我啲细路呢、 嗯、 你连影相仲要系咁简单话嗰啲全部女学生嚟㗎喎。而家又唔系话有啲咩男同学啊又飞仔啊又成嗰啲。 即系唔系聊事斗 你连 几个 学生影张相你都处理唔到你觉得危险你要交俾警察嘅话呢哇咁我不如我转校去读警察学校。 所以有啲网民都话啦喂其实呢喺公司啊讲緊喺报警啊都要经老板同意你先可以去报警。 咪呢个都唔系老板 啊。咁咩嘅情况要报警咯好似头先猴仔咁。 即唔系用校规嗰个行政指令系有冇基本常识呢我听个特别报告先。 好啊特别嘅交通消息啊西九龙公路啊即系三号干线啦、啊、往西区海底隧道方向近佐敦道呢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所以咧非常之塞车啊吓，龙尾去到维港湾啊吓，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 系啊，仲有一点咧，我觉得大家要留意嘅，佢唔系话校规咧，即系我知道有啲人一定会咁讲嘅，校规讲咗唔准影相就系、是、唔准嘅、 嗯， 你要 last day 都要守校规 ，OK。咁你又留意一个细节，你知唔知咧？佢哋原来而家毕业咧会有一个动作咧叫做画校服嘅。 系啊，签名系咪啊？ 签名 我嗰阵时都有做过， 啊、 好似 系、啊啊、 我就冇嘅 喺校服度签名。 系啦、啊，我咧我就系啱啱好早 啦，跟住 系啊，我早三四日，我咧就系翻屋企嘅时候咧，我见到呢一个女学生咧，佢上小巴，咁我点解特别留意到佢咧？我见佢哇，佢做乜全身个校服咧，写满晒原子笔，但系都睇唔清楚咩嚟噶嘛？咁我又唔好意思及佢咁劲啦。我谂佢做咩佢俾人虾咧？因为我以为 即系俾人欺凌画花， 系咯，我又 画花 嘛。我系完全冇谂过同毕业有关嘅，但我睇埋呢个报道咧，因为佢话佢哋其中一个。动作咧就话好啦，我哋俾学校赶到咧冇得影相，佢哋唯有喺操场度就画校服。咁、 嗯、 我就愣到一齐，哦，原来呢个系毕业行为嚟嘅。 系 好啦，咁你话我听， 平时你在学校可唔可以画校服啊？ 唔可以。 够唔够胆喺老师学校范围面前画花同我啲校服？ 校服系要尊重嘅， 犯校规啦。 系啊。 点解嗰日你又俾佢画校服啊？ 我谂画校服就唔使报警咯。 唔系唔系， 可能佢唔俾噶，可能唔俾噶。 系啦，嗱， 系啦，佢唔中意，不过佢就只眼开只眼闭。但你喺学校入边做操场度做，唔影响校誉啊嘛。你出到马路嘅话，隔篱街坊见到会觉得我哋啲学校学生系点样噶？ 如果根据呢个逻辑喺里边影相系犯校规嘅，喂，佢哋学校度画校服破坏公物啦，损毁校服啦，你唔告佢，你唔即刻阻止佢， 咁即系点睇呢间学校？即系话，即系有两条规矩喺度 double standard 咗。 即系其实有时咧，佢自己知道咧校规同人情咧系应该平衡处理嘅，但系唔知点解呢件事上面咧佢拿得好紧。 系 啊，系啊，你真系觉得好匪夷所思。咁我觉得好惨咧，就系啲学生咧，佢哋而家话个心碎了啊。 系啊，佢话真系一个好难忘嘅 last day 咯。 都唔知点解要咁做。 永世难忘。 我又觉得啊，学生讲真又谂大咗多少少嘅，虽然我估佢哋应该咧。我心情唔平复噶啦， 我俾老师报警、啊。 但我估佢哋应该都影咗好多相，又未至于影少一张相咧，系会崩溃，或者你个成个中学生涯系唔美满嘅。但我觉得点样都好呢件事咧。应该要摆低，因为佢哋真系中六嘅同学，嚟紧就有公开试啦。冇俾呢一样嘢咧影响咗佢哋公开试啊，准备嗰个心 理。当然啦， 佢都要啲时间平复咯。 系啊，但系而家我觉得呢件事佢好难收科、啊、其他嗰啲学生咧又起底啦，又讲呢间学校嗰啲校规啦。 有啲人话咧叫啲师姐出嚟去帮资班同学。 你话几咁几咁简单一件事？ 系啊， 其实如果你睇翻个时序咧，佢由差唔多五点俾佢走。到当你俾佢熬多十五分钟喺学校，都系讲十五分钟啫。 即系短短，其实系啊，即系要处理事情咧，系处理得唔好嘅时候咧，就可以牵连好大啊。 系啊，我觉得头先其实阿天嗰句讲得好啱嘅，我对你间学校冇感情，我就唔会留低影相啦。咁佢系咪希望我哋有啲同学咧毕业咧？我唔识你嘅，拜拜，走人，走人。喂，讲句 goodbye 套啊， 唔使讲啦，你走啦。 唉。我突然间觉得我哋以前嗰啲学校好有人情味啊，虽然唔系佢呢啲咁嘅名校，真系争好远。 一天一天的我在期待放学，一转眼却要告别校园。一张一张的快乐同学笑面，粉笔似的消失，不再遇见。终于不懂得老师所讲，只知道此刻想多听一遍。终于不需要再管积分，只恐怕更多的考试未见。这校园，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到未来那一方，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昂然踏上，须分开走远方。明晨能共创，这校园，这班房，这走廊。这礼堂告别时是我心的家乡，到未来那一方，人漂泊路茫茫，仍然在这里找到一点点光。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走远方，明晨能共创。曾同遇上，今孤身走远方，谁愿这样昂然踏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现在由陈宇谦报道新闻。西九龙公路发生严重车祸，一部城巴和货车相撞，造成一死十几人受伤。死者是城巴司机，货车司机亦都伤势严重。在朝早10:多，现场消息说，西九龙公路入西隧方向元方对开，一部运载电脑零件的货车当时坏车停在左二线，货车司机落了车并落了尾板查看。行经的城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货车车尾，城巴车头严重损毁，巴士司机伤重不治。当时在路上的货车司机亦都伤势严重，有巴士的乘客落车一度到路边等候救援，救护员已经到场，暂时未知城巴上有多少乘客，初步知道伤势不重，警方正在现场调查意外原因。在北京，全国政协今日举行小组会议，港区小组会议开放给传媒采访。其中政协委员龚永德发言时表示，大湾区城市和内地其他城市相比有优势，包括在专业服务中，香港可以和深圳、广州等地合作，并非竞争。政协委员警务处前处长曾伟雄发言时提到，提升安全感、幸福感和国家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息息相关，认为做好社区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等工作，对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有很大帮助。全国政协今日举行小组会议，港区小组会议开放给传媒采访，其中一个小组会议由政协常委唐英年主持。政协委员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在发言时说，大湾区发展为一国两制带来新平台、新时代，建议政协可以考虑设立顾问团，设立一站式信息平台，亦希望让香港人领取内地身份证，因为用回乡证在内地比较不方便。他又表示，促进青年交流好重要，过去部分青年被不好的言论影响，认为可以透过一系列措施让年轻人愿意到大湾区发展。医管局听日同支援职系人员代表会面，商讨薪酬调整方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理解支援职系员工流失率高，亦都了解医管局提出的建议调整方案，在新入职和现职员工的薪酬加幅方面有差距，员工对此有意见。他认为现职员工在医管局默默耕耘亦都重要。至于是否可以考虑划一薪酬调整以提升士气，陈肇始希望双方听日可以达成共识，得出合理方案，当局可以尽快落实新加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78点，升166点，成交金额652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升7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21点，升353点。跟着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1.8，升5.6；中国平安86.85，升2.6；建设银行7.1，升0.1；华夏沪深346.3，升0.5；中人寿23元，升2毫。港交所279.8，升4.4；中国铁塔1.95，升6仙；融创中国35.1，升2.2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9，日元11.99，瑞士法郎系1元，澳元0.708，加元1.329，新西兰元0.681，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6。日经平均指数报21,828点，升225点。港金现价报12,13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6.05美元，卖出1,29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西九龙公路啊，即系三号干线啦，去西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咧排到去维港湾对出噶，就系西九龙公路啦，去西隧方向，近住佐敦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维港湾，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咧，唔好行三号干线去尖沙咀啊，咁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咯。咁另外啦，东区走廊咧，由于有棚架倒塌啦，咁而家东区走廊去铜锣湾方向，近住骏丰花园就封咗慢线噶，咁现场咧就系冇乜挤塞噶，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咁亦都影响埋东起道去太古城方向，近住望龙街啊，需要全线封闭噶，就系、是、东起道去太古城方向啦，近住望龙街咧都要全线封闭。咁另外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发祥街去保安道方向，近住圆洲街嘅唯一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南西街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慢车排到虎山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海丽村分叉位、葵涌道马加烈桥底荃湾、新清水湾道落平石启辉楼、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三号码头荃湾、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和大埔道径口路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 在乎你。 强积金预设投资是一个退休投资的新选择。预设投资由两个混合资产基金组成，会随成员接近退休年龄而自动降低投资风险。管理费和经常性开支的上限是 0.95%， 还会投资在环球市场，分散风险。你现在可以选将强积金投资在预设投资或预设投资旗下的两个基金，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一二一， 广东广西周日版， 四月一，二合为一， 一二一。 哎呀，而家廿二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2%啊，实在我听到头先又系我哋一个新节目嘅调档。 OK， 大家留意住啦， 四月一号啊吓，有好多唔同我哋节目嘅调动啊吓。小姐到啦喎。 咁快到啦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啦。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啊，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啰啰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贤、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 桂花贤、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有啲咩咧係好難開口嘅咧？ 例如有啲人会觉得 问人借钱啦、 啊，问人借钱啊， 系啊，或者分手啦、啊， 分手啦、啊，或者啲人觉得讲我爱你啦、啊，讲对唔住啦、啊啊，都好难开口啦、 啊。有阵时要讲啲好真嘅嘢都几难开口啊， 好真嘅，譬如我哋话剪头发行呢啲好难开口。 唔系我哋讲呢啲，因为熟啊，讲得出啊嘛。有啲人就算系少咗一件事，就譬如我同你倾紧偈，系好熟嘅。你牙啦有菜 哦，系啊，呢、這个好难。 咁我讲唔讲俾你知咧？即系或者你旧鼻 A 喺个鼻腔个门口嗰度、啊，即系就嚟想出嚟啦咁样。啊，你讲唔讲好咧？或者你个眼屎即系好简单。啊、有啲人都会觉得，诶唔系好熟，譬如同事嚟嘅，讲又好似好尴尬。通常呢一啲嘅情况咧，我咩都系会讲晒出嚟嘅、 啊。我都会讲嘛，我都会讲 嘅。因为你讲系代表好事啊嘛， 同埋你真系唔想佢肉酸啊嘛，你都会望住佢噶嘛。你望住佢都唔讲，即系你其实你。唔系好朋友咯， 不过咁都要讲嘅，就系你点样去有啲真系唔系好朋友嚟嘅，唔可以个个都系好朋友，但系点讲嘅技巧都系重要嘅。 通常如果系咁嘅情况，我哋会递张纸巾俾佢添咯。 啊，系啊，递纸巾系最方便嘅。 你俾啲嘢咁样， 系啊系啊，跟住就行开啦。 系啦系啦，即系咬好似咬好似有少少嘢。系，我通常都系用呢一 拉裤链嗰啲咧，通常就会一就叫翻个同性同佢讲咯。 系 系啊，即系有阵时系女士甩裙嗰啲裤链啊，诸如此类咧。 你揈手啊？ 佢好有兴趣。话俾啲男同事听，你未拉拉链？ 嗱，你成日唔拉拉链啦吓？ 唔系成日，我有阵时真系翻到嚟电台我先知， 咦？到咁嘅，点解条拉链咁松嘅咁？我有一次真系我喺乐福，我见到一个男仔真系冇拉拉链，跟住咧我 少少都冇。完全冇 边度啊？你讲紧 即系完全冇拉定拉咗一半、啊。 我以 为 你 话 佢冇拉拉链之后少少都冇， 系啊，一啲都冇 啊，咩啊？ 系咯， 即系少少拉链都冇拉咯。 总之我知道佢冇拉啦，咁跟住咧我就 冇拉添，系啦，冇拉拉链， 系冇拉拉链啦。咁跟住咧，我真系好无悔咁样咧。咁你知我都系个师奶啦， 就帮佢拉翻。 唔系，跟住我就。哥哥仔啊，你未拉裤链啊咁，我跟住 你笑佢系冇分别噶、 啊。我唔系啊，我好认真同佢讲噶。 你好认真笑佢咯， 我唔系 认 真笑佢啊，我即系同佢哥哥仔我话你未拉裤链，咁跟住我就 哇你挑逗佢啊，努啲声，哥哥仔你未拉裤链喎，但系咧姐姐咩都见过啦， 走咗出嚟啊， 你咁样就唔系几好啦，又拉裤链， 系啊， 唔系啊， 咁佢有咩反应啊？ 佢好好唔好意思， 佢有冇反应啊？ 佢话唔好意思， 系啊，佢又唔好意思， 佢有反应， 佢跟住大家整。 有啦， 因為我 縮都縮唔切啦，個人啊嚇親 膊頭啊， 佢向前我向後，即係咁大家咪走咯。通知完佢我走啦。 點解 咁 樣擦身而過，你都睇到佢冇拉褲鏈嘅？ 咁樣佢 真 係 好慣常睇人哋嗰個 冇拉褲鏈嘅話咧，真係會眼開咗㗎，即係 佢 會 行 咗容易見到 佢行。 佢行緊啊嘛，我咪見到佢即係其實咁你 要命嚟㗎，即係你嗰個平面即係水平線咧，保住人哋。 咁你會望人㗎嘛？咪望到 點都係啱數嘅， 唔 係 集中點嘅，只不過望到咦， 點 好似 尴尬啊！ 佢有啲尴尬，不过即系已经唔需要顾住，因为佢已经向前走，我又向后走啦。 哦、 即系嗰个尴尬场面喺嗰一刻，因为侧边冇乜人嘅，咁所以都相信我整定我提你啦。如果万一间落到地站，哇，你仲得掂嘅？ 虽然我今日唔系讲呢个话题，但我忍唔住都想问多个题外话。咁但系如果调转得唔得咧？ 即 系男士如果行过，诶，阿小姐你甩 bra 带。 咁甩 bra 带都唔知，咁嗰个女士都 咩成日都甩㗎啦，佢哋嗰条 bra 带成日都揈咗出 嚟 啦。但佢哋会休返上去㗎喎、 啊 哦。我有 成日都整理返过，成日有阵时呢即係如果你有嗰啲强迫症呢係整齐嗰啲，你见到 即係。海潮都成日跌嘅，冇紧要㗎。 佢 跌 个膊头一定要跌出嚟㗎。而家膊头生得靓。 而家 讲緊 嗰条 bra 带，你真係见到啲女士呢跌出嚟，跟住佢会将佢揽返上去。咁我睇咗几次之后，我就你系甩，你唔系特登㗎咁样。 我有试过。 讲唔讲好咧？ 唔系个 bra 带，系真系女士冇拉裤链。 女士都冇拉裤链。 点解唔可以？ 有条拉链喺度就可以唔记得拉噶咯。 女士啲裙头啊、裤头全部都拉链有度。 怎么办？怎么办？ 因为附近系冇。冇認識嘅，即係認識嘅人。 哦，你就 send 個 WhatsApp S 俾佢啦。 咁你點知人哋電話咧？ 因為先走去問佢可唔可以攞你 WhatsApp？ 點解？因為我想話俾你聽，你冇拉褲鏈。 我想有啲信息傳俾你啊！ 因為嗰人係我唔認識嘅，我諗係交通工具啦。但你見到個女士，佢真係冇拉褲鏈喎，佢有機會 走光 走光噶嘛？咪咁我就拍咗佢膊頭一下，就話你好似褲鏈未拉好啊！ 跟住即刻走咗啦， 冇即刻走喺個即係車廂或者月台度嘅。 然後你仲要擰住面對住佢添。 我覺得要提下人哋， 我覺得係一個有禮貌嘅表現嚟。 咁你有冇再 check 翻啊？ 咁梗系唔会咧。 你而家又拉啦，我睇到啦。 我睇住你拉啊咁。 系啦，系啊，佢系尴尬嘅。咁你其实你就算我讲，我都觉得有尴尬嘅。但你觉得需要讲啊嘛？所以讲完咧，冇啲咩眼神接触啊，过咗噶啦。 系啊系啊，真系唔好再接触啊，唔系依家咧好好尴尬。 唔系可能一段姻缘由此而起 嘅。如果需要嘅话， 负面而起啊。 系咯，因为可能你同佢讲话，你冇拉负面啊，同下次唔好着粉红色啊。件恤衫 系啊，坐监都系因此而起啊，你知唔知啊？可以话你性骚扰啊，你知唔知啊？ 佢讲又冇事噶，真系。 男士同女士讲真系唔一样 噶。好啦，讲翻正题先，岔开咗，但系太兴奋啦， 真系啊嘛，我都系真系亲身经历 嘅。好啦，我而家讲紧有边啲系开唔到口嘅咧？原来啊，好多打工仔咧， 会唔会扯噶？你而家咁讲，我哋头先讲到咁兴奋， 唔系我唔知你扯唔扯？我对好多打工仔嚟讲咧， 同老板讲嘢， 辞职。是他们不够胆开口或者不愿意开口的一个场景来。 我有朋友试过。 是啦。 他讲到明我不知道怎么开口。 没错。 我已经有了新工了但 是。 我有了新技 术。不是有了新的工啊。但是个老细即系旧老细咧，系不嬲真系好锡佢，好睇佢。由我毕业出嚟咧，个老细就已经教咗我好多嘢。 尤其是嗰啲添。 系 啊， 我真系唔知点讲。 咁但系问题， 教识徒弟冇师傅。 佢又系咁，咁何解你要走啊？ 咁一定系高处嘛，一万个原因嘅可以。 咁点算 咧？可能嗰间公司新嘅公司可以俾你更加大嘅发展空间 啊。系 啊，旧嗰间公司其实未必系咁大间嘅，即系之类嘅嘢咁样。 所以我哋今日要推介一个代理开口辞职嘅公司。 1969年，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 我的一小步。人类一大步， 你都可以做太空人，改变自己，由呢一步开始。 会找到新的感觉， 丰收快活人，疯狂大改变， 改变触觉飞翔，在梦的一方展开神秘探索。 嗱，呢一个服务咧喺日本嗰度推出嘅， 系 因为咧真系有数讲嘅，因为日本人咧，你有冇发觉咧，佢系比较咧有嗰种咧内敛啦，同埋咧社交恐惧症嘅，有好多时候咧，佢哋都唔系好愿意咧同人哋面对面讲嘢嘅。 系，同埋佢哋会唔会系咧，即系佢哋几代之前，即系做一份工咧，一路做咧，可能做好多年。 呢个都系， 即系佢哋一啲传统 终身制啊嘛，以前系 跳槽系一件哇，即系 好抵不到噶， 咁咯。 但系其实而家呢个流行兴起咗，即系应该话个时代转变咗。终身制呢已经系都冇俾到个员工啊！有阵时啲员工我 系 想赖死唔走噶，不过公司要炒我，佢哋全部都变咗嗰啲即系派遣员工啊，或者短约咁样咧。咁但系无论如何咧，无论系基于忠诚又好咩都好咧，好似又想阿祖华斋嗰啲咧，佢话有好多打工仔咧仍然会觉得，唉，其实究竟点开口好咧？点样同佢讲辞职好咧？又或者佢会唔会问好多唔同嘅嘢咧？又惊即系俾同事即系问啊，你去边度做啊？前途点啊？即系有阵时。表面关心，实际咧就想即系套料啊，或者笑你咁解。 又或者唔系啊，就算系可能未必系个老细对你好好啊，连啲同事都好锡你噶嘛。 系， 好似要离开一个 family 咁样咧，有啲难开口嘅真系。 系啊，仲要咧嗱，呢度咧我唔知道香港嘅同事们咧系咪都系有相同嘅流程，因为好庆幸地我哋又冇乜试过咁样咧，就话要唔捞啦，辞职啦。 系， 因为咧嗱，根据日本佢哋嘅做法咧。点解啲人咧唔想自己开口咧？仲有样麻烦嘅地方系咩咧？原来佢哋如果要即系辞职咧，仲要包括咧佢哋有宿舍嘅。 哦， 因为佢哋有啲系离乡别井嗰啲噶嘛。 系、哦。 咁于是乎佢哋咧有公司宿舍要办一个退宿嘅手续啦。 系。 仲要咧攞翻嗰啲咩有薪假啦、强积金啊，好似我哋嗰啲强积金啊。 计翻条数啦， 计翻条数啦。咁咧呢啲咧，佢话咧原来对打工仔嚟讲咧。都系觉得好烦 嘅事， 系啊，你要同人事部倾，咁我有五日假冇咗嘅， 系好 烦啊！点解嘅？ 你我都觉得好烦，好彩我哋冇呢啲嘢，全部都 系啊，唔系嘅。但系如果你正式要即系要走嘅话咧，可能人哋嗰啲都系要同人事部要对翻数噶嘛。咁一间人事部唔知会唔会同你讲，我哋用咗咁多盒纸巾，你嗰啲未俾钱，又要搞噶嘛。好啦，咁于是乎呢个日本咧推出咗呢一个咧就系嗰啲代理服务。 哦， 你将 咁都有间公司可以出嚟帮你去辞职啊？ 其实你将佢变成一个地产。代理咁样去运作啱噶啦，即系你有地产代理咧，你就唔使自己逐个户主走去问你系咪卖楼啊，嗰啲手续佢又帮你搞晒噶嘛。咁而家咧佢就有呢一个 agent 嘅， 系啦，叫做咧辞职代理公司。佢个名咧就其中一间，个名就顾名思义嘅就叫 Exit E X I T， 即系逃出离开咁样。咁咧佢就话我哋嘅职务咧就系咧帮人哋咧 同嗰、那个老同个老细讲，喂，你有员工上唔到喎，而家佢哋要辞职咯。咁咧，佢话好好噶，譬如咧，我想辞职啦，我就委托间公司，我俾晒咧，喂，我就系风骚嗰度打工嘅、我老细黄耀祖个秘书系桂花田，我俾晒电话资料你啦。咁咧，佢就会咧自己代曾志豪打电话翻公司，然后就将咧成个流程啊讲法咧就讲一次。我而家系受曾志豪委托，黄耀祖老细，佢唔做啦， 吓， 佢将会系由两个礼拜之后咧就生效唔做啦。 点解？ 咁啊有咩教授？ 第一个问题会问咯。 打电话嚟咯，你好，你系黄耀祖老经理啊？ 系啊，我哋系为你效劳，帮你揾出路嘅 exit， 我哋系呢一间辞职公司嚟嘅。 OK， 系啦，咁佢就会咧即系讲晒呢一抽辞职想法之后咧，帮佢寄埋份辞职嘅报告，即系嗰啲最兴嘅话。咁打封辞职信嚟啦，都要讲下嗰啲嘢咧，帮你做晒。 系 咁头先讲个抽咧，喂佢喺度争咗成个月咩宿舍啊，嗰啲人工嗰啲咧，帮佢处理埋。佢嘅服务最高嘅宗旨系咩咧？ 系 一次见面，一次开口都唔需要再同个老细有任何接触。 咁样系好似我哋成日都话咧，日后留一线，大家好想见噶嘛。 佢而家留一线啦，佢你唔好拗撬 啊！ 我又未谂得明，乜一定会有拗撬嘅咩？即系搞到咧，明明本身个关 系 系好嘅，我都会我系个老细。我头先譬如头先你扮阿 X 打俾我嗰阵时，佢讲我就会话：，乜我哋关系 咁 差 咩？ 差到连咁直接嘅嘢，我要辞职啊！你都开唔到口，你要俾钱搵个第三者帮你。 佢有举例嘅，可能我哋香港真系好啲，其实唔系。我睇过咧，香港有啲打工仔嗰啲网咧，都系好惨噶。 我自己有个经历嘅电台，我试过辞职过一次噶嘛，即系嗰阵时我有份做玩玩星期天噶嘛，做咗九个月之后咧，我就知因为唔同嘅工作安排啦，我做唔到。其实我入边咧自己都忐忑咗成个月噶，我 又咁好， 系啦，真 系 有咁谂嘅。我点样同我个拍档讲咧？跟住老细又俾机会我，我又点样同个老细讲？我都有忐忑，但最终发现原来。哦，大胆讲就得噶啦， 系啊， 有原因噶嘛。 但系佢有咩事咧？譬如咧，我哋香港啲打工仔，你都可以即系留言噶。佢话咧试过咧有个朋友咧，佢就转咗三次工。 嗯， 咁其实三次你话多唔多啊？少唔少啦？佢每转一次咧，简直好似轮回咁样。因为点解咧？嗱，你唔系就咁走噶。 嗯， 你嘅老细、直属嗰个上司同埋人事部嗰啲主管咧，佢全部都会出嚟咧。做戏又好咩都，都会挽留你嘅。佢话原来咧， 其实呢啲唔系几好玩 嘅。系啦，佢话喺呢个挽留过程里面咧，非常痛苦，因为第一咧，佢哋系软硬兼施。其实你想象到嘅，所谓软咧，一定会话阿祖唔好走啦。其实我哋真系好需要你嘅咧，我哋人才嚟噶。好啦，嗱，于是乎咧，第一咧，嗰啲打工仔就觉得咁好似唔系几好意思，但我真系想走咁样，即系好啦，软嗰方面咧，就令你唔开心啦。 硬嗰方面啦，又嚟啦， 系啊， 其实咧由你一毕业嗰阵时，我哋就俾机会你栽培你。你而家话要走，我真系觉得唔开心咯。 食碗底你反碗面啊！ 我真系想走咧，即系 走啦走啦走啦！我知道出面个环境好啊嘛，各样嘢。 记住啊，你一走咗之后踏出个门口，唔好再翻嚟啦。公司冇呢个位留翻俾你噶。 但系咁啊，即系我走得啦嘛。 系啊，你走咯咁。 所以佢中间仲有价嘅，通常。 咩啊？ 你出去走啊？出边俾几多钱人工你啊？你嘅能力出到去，我保证你揾唔到食啊！ 我使唔使咁？ 但如果讲到呢一句嘅话咧，咁我就呢间公司唔做 啦。唔系啊，因为真系有好多嘅，因为咧我见过网上面咧，佢哋话最常见嘅就系话 ，OK， 你真系要走啊嘛？你有冇考虑过出边咩环境嘅？ 嗯， 你而家喺度揾15000人工，出到去你觉得你揾到几多钱啊？ 你8000蚊起啦。 我谂你最多攞到8000蚊啊，仲要可能嗰份工系随时冇噶，系我哋呢度先俾咗咁多机会你嘅啫。你唔谂下你自己冇能力坐咁耐？ 哇，讲呢句我即走啊！好，你话我赚8000蚊啊嘛，我赚80000蚊俾你睇， 系 啦，我就走。 唔系嗱，你坚强就好啫。但原来咧，佢话 我呢啲系唔输得， 即系嗰啲打工仔咧，佢话 口硬 系啊，佢话每走一次咧都要经历一次俾人哋咧拆骨煎皮啦，将自信心咧创到去谷底啦，你咪走咯。你啲咪反骨仔都出到，你唔会揾到食。我话你听， 真系冇人咁讲嘢噶。 仲有可能咧，你放心啦，我喺度做呢行咁耐，我真系唱衰你，你睇你点咁样。 真系 咁呢啲就 系 好惨，好惨啊！我担心生住啦。 但系咁噶嘛？佢话因为啲企业咧都唔中意你成日走啊，即系佢哋可能觉得请人又麻烦咧， 要重新教。 所以点解你话佢哋嗰啲日本嘅打工仔咧？佢话喂。如果可以嘅话咧，我可唔可以唔好对住呢个老细啊？ Oh, 我走就走硬噶啦， okay. 但系我手续上又要办我，但我真系唔想听到佢留我嗰啲好听同埋难听嘅说话。 咁系咪 唔止一个老细、 啊？系 呢个几分？ 咁系咪通常都系即系帮一啲咧，其实同公司关系其实麻麻地好嗰啲嘅人咧？如果关系好嗰啲都唔需要佢咯，系咪啊？ 嗱，冇得定噶，佢而家反而咧有 收 收费有冇讲？ 收费有啊，收费咧其实大概 即系睇你需要几日啦，咁样个程序 真系唔系好贵嘅啫，最低消费大概2000蚊港币。 嗯， 最低消費嗱，你話貴唔貴啦？ 我最低消費2000， 最低阿田就一定唔會俾嘅。 哦，係我一定唔會， 冇錯， 我幫你搞啊！你唔開得行，我幫你搞。我 覺得我淨係有個擔心嘅啫，係唔係你話一次搞掂真係可以一次搞掂？因為有陣時咧，唔係即係你頭先話咁嗰啲咩老細啊、對上上司啊、自己嗰啲下屬嗰樣嘢。其实你走唔甩，你都会继续接触佢哋。你唔系今日递辞职信，你听日就可以走啊嘛。 系， 佢哋都会继续走嚟问你点解走啊。其实你呢啲你都系要答噶。 哦，但 系 我对于呢个服务有一定嘅保留。 佢就有一个好好嘅叫做保障咧。佢就话喺你辞职之前咧，佢就话可以不停都净系即系呢间公司同嗰个老细咧不停喺度沟通啊咁样咯。咁佢话咧有边啲工种咧系主要使用呢一种代理辞职嘅咧？好得意嘅，系嗰啲护理啦。服務業啦，你某程度上都係嗰啲比較咧，即係短期同埋厭惡性勁啲嘅。 哦，我 即係你諗下護理啊，同埋嗰啲服務咩清潔嗰啲咧，其實都麻麻地咁樣。 咧嗰個流失率比較高咧， 佢都慣咗啦， 慣咗我哋 做 咗 啦。 我以為通常係一啲咧高級嗰啲咧，即係已經咧有一啲啊 經理啊，係 啦，掌控權啊咁樣嗰啲。 哎又唔 係 喎，好得意喎。譬如佢其中有一間嘅呢啲叫做辭職公司咧。佢就話啦，佢哋半數以上咧揾佢哋嘅朋友咧，嗰、那個工作時期咧都係唔超過半年嘅。 哦， 即係可能入咗間公司唔夠半年想走啦。 哦， 呢啲可能就係屬於其中一種唔敢開口咧，可能就話 要走又有啲尷尬。 係啊，因為咧即係公司真係教曉咗你，哦，你學完我套你走啊， 係啦， 係想死啊。 可能係咁樣嘅，咁所以咧而家佢就話都多咗用呢一種方式，就話咧我哋想即係傳遞呢一個辭職嘅信息咯。咁、 嗯、 但係你話去到最後咧，學你話齋，如果個公司可以俾到一個良好嘅環境，又大家交個心出嚟嘅。会唔会你就唔使将呢2000蚊俾人赚啦？ 其实系可以唔使嘅，即系好嚟好去啊嘛，成日都系话，咁、你真系分分钟有啲人真系会翻转头噶嘛。 但系佢而家都唔系唔好嚟好去 嘅 喎， 都可以好嚟好去。 佢减少摩擦添，而家直情系。不过可能你作为老细，你收到呢个信息，可能你会觉得你有咩唔 系啦系啦。好似阿祖头先第一时间话吓咩啊，做咩门都有个咩公司打电话俾我话嗰、那个同事辞职咁，点解要即系介入第三者？呢个系一个问题嚟。 我觉得有啲嘢冇得叫人哋帮手解决嘅，譬如辞职啊。建工啊，呢啲一定系自己做噶嘛，我会坚持呢2000蚊，我同你同一条船 啊， 阿片，我悭得翻， 系啊， 系 唔俾， 你哋唔俾啊，出到去搵唔到食啊， 所以我咪唔走咯。 咁你就要硬食啲老细呢句说话。喂，如果你啲听众你都有试过辞职， 系 咪真系有咁多嘅刁难你嘅咧吓？不妨可以喺面书分享下。 你叫我以后忘掉你，谁令我今天开始不喜欢讲话？暗里我继续再想你，怎可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感觉到你双臂的冰冻。看冷雨在脸上的怨叹，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渡过。继续再想我，怎可掩饰心中的哀伤？手里 双臂的冰冻，寒冷雨在脸上的乱爬，心中忐忑伸出一双手，只要不顾一切的拥抱，你叫我的心渡过。 听不到的说话，吕方啊，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点解呢？因为十二点半我哋又有 系啊，人人赞我赞人人啊，有啲说话系可以大啊大力咁去赞嘅，可以 直接啲去讲 啊， 都可以 系啊，好人好事欢迎你打嚟噶，当然啦，打工仔嘅困难都喺面书同我哋分享噶。 价钱购买物业，若果超出合理价钱，政府唔会买，冇必要为买而买。罗志光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又话：呢200亿拨款唔一定全部喺3年内使用，预计购买物业嘅程序持续3至5年系合理。佢提到透过计划兴建院舍嘅机会好低，但若果政府喺推行计划期间遇上地点同价钱都合适嘅物业，唔排除用以兴建院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另外位于广西的骤雨正逐渐东移，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初时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本周中后期天气不稳定，星期四和五较凉。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13点，升301点，成交金额74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升7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21点，升35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2.4，升6.2；中国平安87.2，升2.95；建设银行7.14，升1.5；众人寿23.1，升3；华夏汇森346.4，升1；南方 A 5014.98，升4.4。安石 A 五十中国14.88，升4.6；港交所280元，升4.6；中国铁塔1.96，升7仙；小米集团12.04，升1.6。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9，英镑10.393，瑞士法郎7.854，欧元5.569，加元5.909。新西兰元5.347，欧元8.9215，每百日元对港元7.0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283。日经平均指数报21845点，升242点。港金现价报1213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6.72美元，卖出1297.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啊，西九龙公路即系3号干线啦，去西隧同埋尖沙咀方向，咁近住佐敦道，由于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较早前咧车龙都好长，咁而家咧车龙就散咗好多啦，咁只系近住咧佐敦道一带咧比较挤塞。揸车朋友留意啦，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同埋尖沙咀方向，近住佐敦道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近住佐敦道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噶。咁另外，由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路面有障碍物啦，封咗中线，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带咧都系挤塞。东区走廊啊，由于受棚架倒塌影响啦，东区走廊西行去铜锣湾方向，近住骏丰花园封咗慢 线噶，咁亦都影响到东起道啦，去太古城方向近住望龙街需要全线封闭啊。东起道去太古城方向近住望龙街需要全线封闭，咁暂时咧就只系影响到东起道比较车多，咁东区走廊西行啦，交通咧仲系正常噶。咁长沙环嘅发祥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元州街咧有道路工程，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就系长沙环嘅发祥街啦，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元州街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南道天桥过海啦，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海丽村分叉位啦，葵涌道马街列桥底荃湾，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就算工作有几忙或者想踩多几转，都要有足够休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Come on， 影神。 第七届全港运动会今年4月28日至6月2日举行。来自18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将会参加8项体育竞赛，大家一起来为自己那区的运动员打气啦！全程投入精彩比赛，发挥体育精神，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请浏览 www.hongkonggames.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冇人话创作歌手就唔可以唱人哋嘅歌嘅。 若是自己也会心死，实在值得我被放弃。凭什么敢去比？若是幸福我送不起，但愿让它带着你飞。维持男人。 Avery 就话之前佢创作遇上脑闭塞，当时佢嘅监制就俾佢听呢首作品，未到副歌 ，Avery 已经好中意啦。虽然唔系自己嘅创作，但能够演绎到一首真心欣赏嘅作品，佢认为 Why not？ 男人自我别对他提起。 作曲 Tima J 风 JJ， 填词林夕，编曲伍景斌 Tima 冯允谦 JJ。 若是自己也会心死，实在值得我被放弃。 制作人咧就系 Jim Lee， 上网两个星期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16位，《苦之日》值得放弃。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惊弓惊弓惊弓， 丰收快活人好似高铁列车。 我桂花田就好似列车咁，容量够大够宽敞。 我曾志豪就好似列车咁样，速度够快转速高。 我黄耀祖就好似列车咁样，一样咁长啊。 阿祖啊，如果香港嗰段呢好似系最短㗎喎。 咁你系咪笑緊我啊？ 风骚快活人列车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开出。 呼呼。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12点之后嘅风骚快活人啊，齐齐整整嘅有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喺直播室啊吓，一阵间咧我哋会有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系啊，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而家打电话嚟啦，去讲下有啲咩值得要赞嘅人啊、赞嘅事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2点半之后咧就听你电话嘅，网上留言咧都欢迎大家嘅。好啦，问下两位拍档。 食过咩味嘅雪糕啊？ 咩味都有噶， 好多味都有。最中意啲咩味啊？ 最中意 小食，唔系我基本 小食多滋味啊嘛？你想话 平时成日会食到嘅咧，就 应该唔系搞难记嗰啲人。 雲呢奶同朱古力我中意嘅。 你最中意就 系 呢啲 系啦。 但系另外嗰个 cookies and cream 我 系 中意嘅。 系我呢啲都好一般。 呢啲都系大路嘅， 好大路啊。 佢 黑芝麻嗰啲属唔属于 再大路啲咯？ 都系大路， 再大路个朱古力咪 系 嘛？ 都系大路喎呢啲。 系啊，都系大路。 嗰啲奇奇怪怪嘅味， 有條小路啲嘅榴蓮味咯， 唔係太小路嗰啲，我又唔想試喎，真係。 嗱，對嗰只貓山王，最譬如你去澳門嗰條手信街咧，佢直情賣好貴噶嘛，幾廿蚊杯咁樣。 榴蓮味雪糕， 榴蓮啊，貓山王，仲要講到唔知咩 A 加啊咁樣咧，係好犀利噶。 有冇食過腐竹味嘅雪糕啊？ 腐竹味啊， 我冇見過，我諗有我都唔想試。 唔係啊，好味喎，我想話俾你聽。 腐竹覺得好味啫，我聽到都唔想試喎，你諗下。 腐竹味係點㗎？ 成用腐竹整嘅，加咗落去雪糕裏邊咯，係幾 OK 㗎。係 咪似雲呢喇味啊？咁樣。 唔似，真係混腐竹糖水嗰啲。 為咗解釋腐竹味咧，通常就會話咧，即係好似腐竹白果糖水嗰啲白果味咁樣噶。咁白果味點啊？咧腐竹雞蛋糖水好似雞蛋味 噶。咁即係你諗想像唔到咩味啊？你知唔知日本咧？日本咧其實咧係搞啲味咧，即係搞啲 多嘅。我見佢哋都 怪黐線嘅，即係你諗下咧。我頭先就有睇，佢話十大呢個叫做 奇怪雪糕味。 奇怪雪糕味咧有海草啦。跟住有烏冬加葱啦，有 烏冬味， 烏冬味啊，烏冬加埋葱喎，仲要係嗰啲雪糕喎。 但係走青喎，中意。 即鹹定甜啦？唔係，日本好中意加埋葱嘅。咁啊，有海蜇味啦。大家即刻諗下， 光咬口係咪都係咁嘅咧？ 十十十十十咁樣 嘅。有豉油味啦， 係啦。豉油 鹹。 係 啦，跟住有白飯魚味啦，有炸魷魚味咧，有臘豆味啊！你諗下臘豆味嘅雪糕， 臘豆味可以同貓山王互相輝映。 係啦係啦， 即 係臭豆腐再加埋。 食嘅就真係冧爆，係咪先？ 係啊，即係嗱，呢啲大家都應該冇乜點食過係咪？ 咁我哋香港最近嗰個咧 咩啊？ 最近香港咪話將嗰個麥當當啊，麥當當同埋阿丁 crossover 啊嘛， 嗰個粉啊嘛， 係咯， 發生咗啦， 但嗰個唔係雪糕喎，嗰個係 薯 條 嘅， 即 係 但係你都想象唔到㗎，即係食面同埋佢嗰個撈埋， 其實都係啊，你譬如嗰個叫做雞蛋仔，而家真係多口味度多， 雞蛋仔咧又係匪夷所思嘅喎，但係你又真係會試下啲新嗰啲嘅噃， 我有試過，但我試過一次，我就真係翻 中意翻 原 味， 我都中意原味，係 新嘢好似難接受咁樣可能如果俾一隻懷舊，你哋兒時食過一啲懷舊嘅味，你想擺啲乜嘢味落去個雪糕裡面呢？ 兒時食過懷舊嘅味， 即係譬如你 我齋燒我啊，齋燒我雪糕 啊，可能你就會將齋燒擺落去。 我想食齋燒，如果係早一個月咧，啲人就會要廚師搶味啦。 係啦係啦 係啦，即係咁樣嘅。 哇，好驚嘅！如果係嗰個搶嗰個味變成咗杯雪糕嘅， 其實咁樣，其實咁樣。我想問啦，廚師搶味雪糕或者叫做頭先齋燒鵝味雪糕，同你一啖雪糕一啖齋燒鵝撈埋一齊有冇分別嘅咧？ 我覺得你後者會好食啲，我寧願你一啖齋燒鵝。 其實係咪可以 兩樣嘢我都覺得好食嘅？你揀一張擺埋一齊嗰陣時，我就會有皺眉。 即係例如你話芝麻味雪糕係咪可以左手就芝麻糊，右手就不羹雪糕咧？ 啊，係啦係啦，即係咁樣， 即係奶茶飲一啖奶，飲一啖茶， 奶茶雪糕有啊，有 就 係 啊， 奶茶雪糕。 其實你第一次聽到綠茶雪糕嘅時候， 啊、 又唔知點解你又咁歡迎嘅喎，仲要直情係而家直情係嗰啲咩人氣 number one 嘅喎，其實都係即係將啲唔拉更嘅嘢溝埋啫嘛，水仙雪糕得唔得？ 水可以， 壽眉雪糕得唔得？可以喎， 好你嘅話就深色啲啦， 有噶有加有呢啲嘅， 佢仲要分濃同埋淡味嘅， 其實茶味嘅雪糕其實唔難整嘅， 反而雪條咧，你有冇發覺咧容易接受好多嘅？譬如檸檬茶味嘅雪條一早有噶啦， 系啊系啊 系，系啦，但你未有咩檸檬茶味雪糕噶嘛？ 你鳳梨雪條已經一早有啦， 即係菠蘿咯， 系啦。嗱而家咧喺美國呢個洛杉磯有一間雪糕店咧，佢就整咗個咧， 佢個新聞係連環套喎，勁喎佢。 由日本講到洛杉磯 雪糕，再將佢變成美國洛杉磯。 日本講埋日本一紮，跟住再飛去， 佢做咗好多功課去。 係啦，你飛洛杉磯有一間雪糕店。佢喺早前咧就喺新年期間咧，係期間限定賣咗九日嗰個雪糕，嗰個味道嘅雪糕，哇大受歡迎！而家咧佢就話諗住現場去到賣到賣到三個月。 Donald Trump 味， 哇！即係 咁係咩 臭定唔臭啊？咁 個口臭， 我有睇呢單新聞，我想話喺香港做嘅話咧。 唔單止你農曆新年可以做，會話呢一個長期有生意，我都想試。我頭先都話我唔係好中意 雪糕嚟㗎，係 咪啊？話話香港有喎， 係咪雪糕味啊？ 係啊，雪糕 本身唔係攞嚟做雪糕嘅，本身啊頭先阿點講得啱嘅一個兒時回憶嘅呢一種嘅嘢食咧，我哋平時一年 吹波膠 出嚟食一次嘅啫。 哦，係發達糖。 嗰啲個 friend 啊，仲有隔離 瑞利糖， 唔係 再隔離， 再隔離發達糖， 點啊？ 咪翻翻隔離咯， 白兔糖， 我白兔糖， 大白兔糖啊！ 哦 ，OK 喎，呢個好正， 因為佢都係奶啊嘛， 係啊，同埋個 味啫嘛，講真， 即係咯， 係啊， 嗱，即刻 好， 喂呀，但係有嗰個味啊嘛，兒時嗰個大白兔糖乜 咩啊？我年年全盒我都仲擺佢㗎，一年一次咯，所以就係 算 係 嘅。 咁佢咧就真係嗱，咁你都係食嗰粒糖啫，咁但係咧佢人哋咧儲去整咗雪糕喎， 係， 哇！佢話大受歡迎嘅嗰個味道 ，OK 嘅， 但係嗰陣時咧嗰個好硬嘅喎。 佢要味啫，唔係要質感。 咩有時嗰個好硬啊？ 即嗰粒糖啊， 隻隻會硬啊。 咁唔係我講咩啊？唔係講粒糖講咩？我就講嗰粒糖個雪糕硬咩？ 唔係我冇諗到你哋會為咗杯雪糕而硬啫。 唔係 口硬啊！ 唔係因為咧係啦，嗰粒糖咧其實係大家兒時回憶咧，尤其是咧仲有嗰張白嘅米紙啊，係咪？ 咁嗰部會唔會有埋㗎？ 哎嗱，佢 攞米紙包住個雪糕嗰個杯咁樣。 佢又真係樣衰嘅呢間嘢，佢咧佢掹咗，佢話我仲幫你掹咗圍咗白米紙添， 傻仔 嚟 嘅， 真係傻仔嚟嘅， 美國人啊，佢哋唔知道啊，食呢粒糖個真題喺邊度啊？個真題就一定要有埋嗰張紙啊嘛， 嗰張白米紙係好正 嘅，暴殄天物啊！係 啦，咁有啲人咧就話， 好俾食糊啊，拆咗對眼啊，真係。係 啦，佢就話好食啊，好味喎，原出嚟嘅效果，有啲人咧仲拆埋嗰兩支糖添啊，即係 佢係實物兩粒糖㗎，佢唔係淨係得個口感㗎， 佢整咗兩個球，即係淨有雪糕嘅， 雪糕 咁有啲咧，淨加埋嗰粒糖插喺上面，當係啲朱古力棒嗰啲咧，咁樣食哇 ，very good 啊咁樣。 其實如果你咁樣計，之前嗰個咩 Oreo 嗰啲都有啦， 咁而家都有㗎， 好多㗎， 溝咗一啲嘢落去咯。 如果係 Oreo 嘅話，直情唔止係味道添，佢直情有埋嗰個餅碎喺埋裏邊啊嘛。 當佢都有呢一個味嘅雪糕㗎，係 啊，嗰個麥旋風都係咁樣㗎。 啱啊，所以咪而家佢呢個即係第一次啊嘛，咁但係竟然咧。换嚟咧一个叫少少，可能有个风波噶， 系啦，告佢侵权啦， 系啊。 我以為佢係同佢合作嘅添， 唔係啊，冇啊，佢自己諗下啊，不如試下用啲糖嚟整啊，咁啫嘛，其實就係咁。咁點知咧？當然啦，佢大受歡迎嘅時候咧，嗰間 如果唔受歡迎嘅話咧，就唔會話侵權嘅。你而家大受歡迎啊嘛，仲延長嗰個售賣嘅日子，侵權啦。 嗰間即係原產嗰間公司咧，就話：喂，你好似攞咗我啲嘢冇同我講過喎，你仲喺度整雪糕咁。 哦，我突然想問下，錯重點，白兔糖其實邊地方㗎？ 我唔知喎， 我成日都以為係 香港做內地嘅， 即 係 邊個製造商？ 我喺上海， 我真係內地㗎， 上海嘅係 中美貿易戰。你如果想攞我呢個白兔糖嚟做雪糕嘅，除非你叫你特朗普放翻啲手風出嚟， 唔理我加你關税啊， 係啦，唔好再同我哋搞咁多關税。 不過咧就講緊咧， 再放埋孟晚舟，我就送多兩粒糖俾你。 我就 呢個好嘢嚟喎， 俾埋個米紙你㗎。 估唔到中美貿易戰打到落去雪糕嗰度， 可能就要靠粒糖啊！ 系 解決個 贏粒糖輸間廠 喎。係啊，因為嗰個雪糕球咧，其實都幾受歡迎嘅。佢話咧，同埋但係裡面咧，一個雪糕球裡面究竟有幾粒大白兔糖喺裡面？ 我估中間應該有溝到水啊，嗰樣嘢嘅，即係唔會原汁原味。 佢話咧，七粒大白兔糖咧嘅糖咧，等於一杯牛奶咯。佢話咧，即係裡面咧已經有1.3粒大白兔糖喺裡面嘅。佢話咧，其實都幾甜嘅咁樣，但係出嚟好受歡迎啊。但係而家我唔知嗰個叫做生產商係咪真係會告佢侵權啦，係啦。 咁一係就釜底抽薪啦。佢一告我侵权嘅时候，我就话其实我系呃啲消费者嘅啫，里边根本冇大白兔糖。 哦，即系你个名字。 我系挂羊头嘅啫，你估咁样会唔会可以被得一劫咧？喂，大家可以再谂下有啲咩口味想挤落雪糕度。我讲先，中式点心、珍珠鸡雪糕、 糯米鸡雪糕啊，唔该晒。要咸食定甜食啊，先生？ 仲有肠粉味嘅。 更好，无需那么靠谱。人老大了，思想习惯走旧时路。 无风格差与风格好，他只祝自己最好，我大概只需知道怎拥抱。若美好是自由，准他拥有，如确实爱怎玩一句过也接受，学拍掌学旅游，幸有他长尽善友，来为我生命演奏，营造那温馨美不过即期，即使哭笑不得过爽快的 swing， 回味我当初华丽的相识，放下大人负担向天真致敬。三边演奏者，如你合奏应该合拍得美艳夜，如他发色我最发色，当个不二勇大者，带着笑一生葬在他的夜。若美好是自由，真的拥有，如确实爱怎玩一句过亦接受，学拍掌学对流，幸有他长尽善友，留为我生命演奏，营造那温馨美不过即兴，即使哭笑不得我爽快的 swing， 回味我当初华丽的相识，放下大人负担向天真致敬。 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空姐， 咁点解而家嚟咗做丰收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啫嘛，我成日都讲啊，世界各地嘅新闻，英美澳加连非洲都讲埋，咪飞嚟飞去。最重要就系我都系按紧 air 啦。 咁都好嘅，起码你唔使着住嗰件空姐制服吓亲人啊嘛。 我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同曾志豪、黄耀祖继续做节目。 Coffee or tea or me 啊？ 喂 Part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剛才有蘇永康的 All That Jazz。 阿淺呢，你剛才就說吃軟雪糕啦，是不是都屬於吃雪糕球啦，是不是 雪糕球。 嗱，我們平時都吃買了一杯軟雪糕啊雪糕球啊，咁都是街邊度買的啦，商場度買的啦，是不是咁都走不甩到下一度吃的啦，是不 是是是是那些時尚即是比較貴的那間鋪頭才可以坐到吃的嘛。 哪間啊？ H咯。 哦、有 嗰個都唔算貴，有啲更貴嘅。而家嗰啲軟雪糕好貴㗎。 即係相對地，嗰間鋪都係有得坐，俾你坐喺度食啊嘛。 係係係， 其他啲全部都外賣走㗎啦。 不過 喺日本，就算你喺呢一个地方啊，如果你将来啊，你买咗杯软雪糕嘅话咧，都未必可以一路行一路食啦。 点解？ 咁啊，即系我哋要企喺嗰间铺头面前食，即系食完为止， 食完先准走啊？ 可以咁讲。 佢想见多你一阵， 系啦。 因为讲紧咧， 搞到佢间铺头多人咋？ 日本嘅镰仓市啊，原来佢哋政府咧有意咧落一个新嘅规矩， 做咩？ 就系话咧，就算佢哋有一啲嘅游客区嚟嘅，游客区咧好似小食街咁嘅，两边咧唔同地方有小食嘅，但系就话气氛就 系 好热闹啦。但系佢哋有可能会禁止你。我们一路行一路食嘢，因为希望呢旅客们可以留意到呢飲食都要有礼貌嘅。你一路行一路食呢就代表你冇礼貌。 如果我一路食一路好斯文咁样嘅呢一 路食嘢係冇礼貌。 可能日本人同我哋唔同啊，佢就话呢原来边走边食呢对于佢哋呢个市嚟讲啦，佢哋觉得系一啲扰人嘅行为嚟嘅，即係骚扰别人嘅行为。 即係妖怪嘅行为。 唔系，系骚扰个妖。骚扰个妖，佢就好希望呢佢哋自己个市嘅市民啦，同埋其他去到佢哋市嘅游客咧，都可以注意翻呢个礼仪。 佢 有呢个谂法啦， 专限雪糕啊，定 系 所有都系限？ 系小食，因为咧佢就话嗰度咧有一个咧都算系旅游点嚟 嘅， 咁有 好多 嘅商店街咁样啦，两边咧又有人卖雪糕有啦，煎饼啊，各样嘢都有嘅。明明已经咁多人去咧，但系就造成咗一个好大嘅问题啊，就系话周围都有垃圾 啊，系， 因为你多小食店啊嘛，其实你见到香港都系啦， 佢冇垃圾桶啊嘛， 系 啦，呢 个 先系致命伤。 日本嘅街道咧，大部分嘅地方咧都系冇垃圾桶嘅关系啦，所以好多人咧。食完嘢食之后咧，就咁将嗰啲包装纸抌咗喺地下，咁始终系食物嚟噶嘛，食物可能呢度有啲写淋写奶啊嗰样嘢，搞到好污糟，变咗咧佢哋就所以就有呢一个嘅谂法啦。俾你哋卖嘢食冇问题，但你哋卖完嘢食之后要企定定食完先至可以行。 喂，其实 如果唔系就冇垃圾桶嘅话咧，就形容系扰人嘅行为啦。 我又想问，如果我企定喺度食，即系个间铺头嗰度啦，譬如我哋有时吉鱼蛋都系噶啦，企喺个铺头食完，就嗰啲签就佢有埋个垃圾桶俾我掉垃圾，佢有冇先？ 嗱，佢就冇话到有冇垃圾桶，又有冇话？ 但起码啲垃圾可能喺指定地点咯。 系啦，咁总之咧，佢俾你哋卖，但你哋一路行一路食咧，佢哋就话。No 唔想咁。原來有一啲嘅地方咧，已經係實行咗噶啦。 係咩？ 一個咧，我哋香港都好多朋友去嘅，譬如淺草啦，佢中間有一啲咧，都係好似商店街咁樣啦。本身咧已經係咧出現咗並且實施咗咧同類型嘅法則嘅，就係話咧你哋可以賣嘢食，但係邊行邊走咧，邊行邊食咧，咁樣就唔 OK 噶啦。 點解有斗賊嚟捉我噶？ 搶咗你啲嘢食咯，食咗你嗰一半佢咯， 或者食曬你嘅嘢食。 唔係啊，因為我 掉落地下都係製造垃圾。 其實你用香港嗰條咧。旺角街嚟做例子咧，你就会明噶啦。我都试过咧，嗰抽鱿鱼鱼蛋咧，嗰啲汁啊， 嗰啲咖喱汁系嘛？ 你行到边就滴到边咧，好似滴血咁样噶啦。你由街头行到街尾， 所以成条街都会有嗰种食嘢嘅味咯。因为地下有好多垃圾喺度嘛。 但系如果冇得行住食嘅嗰啲，仲叫咩街头小食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西九龙公路发生严重车祸，一部城巴同货车相撞，造成两死十几人受伤，死者分别是城巴同货车司机。在朝早10:00，现场消息话，西九龙公路入西隧方向，元方对开一部运载电脑零件的货车，当时坏车停在左二线。货车司机落咗车，并落咗尾板查看，行经嘅城巴怀疑收制不及，撞向货车车尾，城巴车头严重损毁，货车尾板布满血迹，巴士司机当场死亡，当时喺路上嘅货车司机亦都重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警方暂时未知城巴上有几多乘客，初步知道伤势唔重，正喺现场调查意外原因。医管局听日同支援即系人员代表会面，商讨薪酬调整方案。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理解支援即系员工流失率高，亦都了解医管局提出嘅建议调整方案喺新入职同现职员工嘅薪酬加幅方面有差距。员工对此有意见，佢认为现职员工喺医管局默默耕耘亦都重要。至于系咪可以考虑或一调整薪酬？以提升士气，陈肇始希望双方听日可以达成共识，得出合理方案，当局可以尽快落实新加幅。 全国人大发言人张业瑞公布，今年全国人大会议由听日起至到今个月十五号上昼闭幕，会期十日半。会议闭幕之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出席记者会，接受中外媒体提问。今年会议一共有八项议程，包括每年都有的审议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和检察院报告等等，还会审议外商投资法草案。大会期间会举行十三场记者会，法改委、财政部、外交部、人民银行等领导会出席回答问题。在北京，全国政协今日举行小组会议，港区小组会议开放给传媒采访。其中政协委员龚永德发言时表示，大湾区城市和内地其他城市相比有优势，包括在专业服务中，香港可以同深圳、广州等地合作而非竞争。政协委员、警务处前处长曾伟雄发言时提到，提升安全感、幸福感和国家感，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息息相关，认为做好社会安全、食品、药品安全、网络安全等工作，对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有好大帮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昼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初时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今个星期中后期天气不稳定，星期四和五稍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47点，升335点，成交金额76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升7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21点，升353点。跟住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2.4，升6.2；中国平安87.4，升3.15；建设银行7.14，升0.5。中人寿23.2升4毫，华夏沪深346.45升1.65，南方 A50 15.02升4.8，安石 A50 14.9升4.8，港交所280升4.6，中国铁塔1.96升7仙，友邦保险79.05升5仙。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849，日元111.97，瑞士法郎0.999，澳元0.71，加元1.328，新西兰元0.682，人民币6.689，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7。日经平均指数报21,840点，升237点。港金现价报12,13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96.47美元，卖出1,2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丰收快活人，在乎你。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了。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1985或86年出生，就要在2019年1月21号至3月30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的自助登记和领证服务。你还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的亲友一起换证。 我赞 赞 赞 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我赞，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 人人赞我，我赞人人，嚟到而家要表扬社会朋友嘅时间啦吓。 电话号码18723888啦，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去赞下一啲人一啲事啦。嚟 fax 号码23396453，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嘅，系时候系举下你嘅手指喐一喐，跟住去赞下人啦 吓。系冇错，好， 我哋 赞先。 有冇人想赞？ 有， 你嚟， 真系要值得赞。 好， 大家都去过餐厅、酒楼或者其他地方去食嘢嘅时候， 有。 有冇试过倒泻嘢？ 有 倒泻嘅情况去到边啊？咪地步？ 一台都系啦，一地都系都有啦， 台啦、凳啦、地下啦。 其实去酒楼饮茶咧系最常见嘅，即 系 你就算嗰个茶壶咧，茶壶你斟茶咧有时 会 斟到一台都系。 咁你斟茶啫，你都系嗰个台布会索水噶嘛？但系茶餐厅你真系冇得搞。 唔系，但我就系试过要换台布咯。 咁严重， 好严重， 因为你倒泻杯啊， 直情成壶茶都唔知咩咧， 成壶茶倒泻晒啊， 水 杯嚟嘅喎， 系啊，真系噶，湿晒都唔知关唔关我事啊， 关嘅， 应该系。譬如去饮宴啦，你嗰啲杯咧咪好高身，有时你唔觉意倒泻，好多时我都试过啦。 饮多两杯嗰啲咧更加容易啊，成个杯就可以向你移倒啊。 茶餐厅嗰啲奶茶、咖啡、柠檬茶就真系吓。大家有冇试过倒泻？ 嗰啲我觉得倒泻都小事，嗰啲倒泻咧泼到人哋件衫啊，大件事 啊，呢个好尴尬。 即系咁样啦，好啦，嗱，话说喺大埔啊，真系咧有一间茶餐厅，咁咧就系有一个有一家人咧，就有个妹妹咧同爸爸咧就一齐咧就饮去食嘢，咁啊饮柠檬茶啦，咁妹妹咧就喺咁笃笃笃笃个，哎一个唔小心。真系啦，妹妹就只手揸唔住嗰杯柠檬茶，倒泻咗。 跟住咧。 一台系，一凳系，一地系，一本书都系。 哎哟， 咁你话好人好事点样出现？ 我知佢帮佢免费嗌过一杯。 边个佢？ 嗰个 茶餐厅 系茶餐厅 送俾嗰个受影响嘅食客。 嗯， 咩食客啊？ 食客 食客 送翻一杯柠檬茶俾你。 嗯， 系啦，咁样。 咁就 最尽去到咁嘅啫系嘛？ 咁就最尽噶啦。 哦，唔系，佢应该再好人啲嘅。 系咯， 倒泻杯柠檬茶嗰个系咪妹妹嚟？ 妹妹嚟噶，妹妹。 佢送一棵柠檬树俾你系嘛？ 交换咗电话号码，成为咗笔友， 笔友添系嘛？ 系啦，得闲冇事就倾下心事。 交换电话号码，点解会成为笔友咧？ 因为倾完电话都系发觉写信稳阵啲。 系啊，唔好以为我冇听你讲嘢。 做笔友啦，系啦，系咪咁样 咧？呢啲系认真听书是啲人。大埔一间茶餐厅有爸爸有妹妹倒泻柠檬茶，跟住头先话台啊凳啊地下啦，铺书都湿埋嘅。 得，阿爸阿妈姐姐妹妹哥哥， 全部阿爸同个妹妹啊， 做埋嗰份抹台抹地抹凳抹本书，抹埋对面个人，全抹。 冇话整湿对面有人啦，净系得阿爸同个女啫嘛。 鬼故嚟噶，最后冇整到人噶。 哎呀， 咁所以咧，佢哋就全家因为知道自己咧就整污咗个地方， 抹干净晒， 抹干咗之后咧，仲因为上咗瘾啊， 仲做埋清洁工人添。 厨房有冇嘢要洗啊？我好想洗啊，忍唔住啊。 最后仲要冇收钱走咗，跟住好人好事个老细都话：哇，神迹啊！系咪遇到狐仙？ 只咁样，佢直情话咧：哇，我抹得咁起劲，多谢你俾咗呢个机会，我可以帮你。清洁你个茶餐厅啊！我俾钱你啊，咁样系啦， 一定系咁样啦。 咪通常你都系会叫人哋有叫个侍应过嚟帮你抹噶嘛，即系个地下噶嘛，系咪先？你如果咪何来搵嚟嘅地拖啊等等嘅嘢咧？ 哦，好人嘅侍应真系帮我由头到尾抹晒， 嗯， 然后仲叫个妹妹唔使惊，安慰翻佢，再奖多佢一杯柠檬茶，再倒泻。 点样抹法？ 吓，同咩都中。 点样抹法？ 哦，点样抹法？阿信的故事嗰种抹法， 拖地跪喺你度， 系啦， 云雨清风， 唔系应该唱第二只嘅 Lemon Tree，Very Pretty and the Lemon。 真系啊，嗱个侍应咧，真系咧，诶，即场会抹咗其他地下。 我哋边个古仔中咗？其实 啊，中咗，其实有啲未中晒嘅， 有啲未中晒。 头先我咪讲紧妹妹有本图书都湿埋嘅， 佢帮佢攞去图书馆还。 佢入面有打印机，印一本新嘅俾你啊，妹妹咁啊。 图书都湿埋啊，嗰个侍应佢逐页同佢抹翻干。 再攞打火机看， 跟住咁， 由于系柠檬汁嚟噶嘛，里面发现有啲隐藏文字，原来佢哋呢家人有个宝藏喺里边。 佢真系逐页，佢话个妹妹话洗咗图书嚟嘅，湿晒，即系佢好惊，好想喊啊！但系嗰个侍应咧，佢即时帮佢抹埋嗰本图书逐页抹干佢， 就系冇帮佢抹眼泪啫。 唔系佢攞翻抹完台嗰块布帮佢抹眼泪， 几 又喂，唔係我都作為 犀利呢個， 我呢個覺得要讚啊， 真 係 好員工啊！個爸爸真係即刻喺個大埔佢哋嘅群組裡面咧，就出嚟 post 佢真係最佳員工獎要俾呢個侍應。 而個爸爸做緊咩咧？嗰陣時。就同我媽媽隔離咧，一路拍片一路督促，喂抹好啲啦。而家我個女整污糟咗個檸檬茶汁，喂都係你抹好啲啦。 因為你通常打西嘢，你都要麻煩到個侍應，又都唉無端端我都招呼緊人，就仲要同你抹台抹凳，係咪先？抹地下。 我 又 會幫手添。 唔係啊，佢都有抹，但係講緊連個侍應都幫佢抹埋嗰本圖書先細心啊嘛。 呢個好，呢個真係冇得 輸。仲要跟住抹完之後，仲話妹妹你唔好喊啊，唔緊要嘅，抹咗冇事。跟住真係遞翻杯檸檬茶俾佢啊。 點知妹妹見佢抹佢本書再喊。喊得大声啲， 抹咗啲字啊！咁啊，我睇唔到个结尾啊！ 重新抄嗰次 啊！嗱，好人好事， 好 赞啊！ 赞，唔系呢个真系赞嘅，因为有阵时尤其是咧，如果我哋话做一啲街坊生意啊，即系喺大埔区咁样 人情味， 人情味呢个就已经系最大嘅卖点啦。 冇错冇错， 系咯，或者咁好，即系咁尽责，仲要安抚埋个妹妹，我帮佢卖埋本书，唔系应份嘅嗰本嘢，因为佢自己倒写系咪先？ 嗰本书叫咩书？ 咩书啊？ 冇得书。 好嘅，冇得天个 friend。 哎，头先你发言咩轮？我觉得你应该要赞，冇得输啊！ 冇得输， 好，真系要赞，真系 要 赞。但系即系你主要俾大家睇到咧，哦，原来呢间茶餐厅个侍应咁好，即系真系要帮衬多啲噶嘛。 嗱，但系啲食客又唔好特登去打写杯柠檬茶，然后考验下嗰个侍应啊， 都冇人想。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好，到你，到你，到你。 嗱，我讲远啲，我讲去英国。 O K。 嗱，我哋成日有阵时咧都会遇到一啲嘅长者朋友，系咁有阵时都话咧，可能佢哋年纪大啦，要住护老院啊、老人院啊咁样。但其实婆婆啊，即系我今次个主角系一位100岁生日嘅婆婆。 点解我觉得好似讲咗猜猜我是谁咯？我唔信。 100岁生日嘅婆婆，佢有个生日愿望 系咩咧？ 老人院帮佢满足咗佢个生日愿望。哇！呢一个我真系觉得系嗱，其实我系 咩拉去坐监嗰个啊？ 唔系啊， 我第二个 拉去坐监。 有一个婆婆话咧， 婆婆未坐监啊嘛。 好人做得好多啊！佢话咧，佢我人生都未有做过坏事，我想试下坐监嘅滋味啊！ 嗰单新闻系旧年噶啦，我唔信阿祖会翻炒嘅。 未去到咁嘅地步， 系 啦。虽然个新闻系上个礼拜嘅，但系咧，我睇完之后觉得，喂，呢个好喎！嗱，有阵时成日话老人院咧，即系啲婆婆佢哋可能好闷啊，佢哋都仲有一丝嘅欲望噶嘛，系咪？个婆婆100岁嘅欲望就系 欲望啊， 冇错。佢要一个男人 脱衣冇娘，冇男， 冇错。 哦， 佢话去到100岁咧，佢开头咧嗰啲护士们咧都觉得佢你系咪讲笑？因为问佢喂，你都喂100岁啦，人岁 咯， 系咪？ 系咯， 有啲乜嘢想要啊？ 我想 话 你都挨嚟近晚喎，其实唔系，你都 系啦， 你都差唔多。 我中意你呢句，你都挨嚟近晚啦。 嗰个婆婆咧就开头咧就真系就咁讲，我想要一个裸男， 裸男 系啦。 即系就去问你，你仲有啲咩愿望想 要啊？系啦系啦，即 系 人生边个几多个人可以活到100岁啊？系咪？系啦，但唔系嘅，佢即系嗰个成件事系发乎情止乎礼嘅，冇越到嗰条界线嘅，即系阿婆婆都唔知负唔负荷得起啦咁样。但原来佢真系认真去上讲，我真系好耐冇 见过啲男人 同 体 一个系啦。跟住咧个老人院真系帮佢揾咗两个咧，即系脱衣舞男。跟住咧即系唔系咩都除晒嘅，即系你当系大大只只咁，但系咧有啲趣味，但系同时间咧 有啲趣味噶， 系有啲趣味，但系咧即系重要嘅地方依然系保护住嘅，有裤仔着住嘅， 有条大笨象裤嘅。 但系就真系揾咗两位嘅脱衣舞男咧，就将老人院跳舞俾班婆婆睇。哇！嗰班婆婆嗨到咧， 口水 淹 湿晒噶啦， 系啦。跟住佢就話咧，哎呀，即係因為佢話咧個原因係原來呢個老人院唔係第一次咁做，喺舊年10月嘅時候咧，佢就有呢個護老院咧有一個89歲嘅婆婆嘅啫，佢就講咗都係我生日嘅願望係一個男人， 真 係 哦，哇！ 跟住嗰陣時揾咗兩個人翻嚟跳， 佢哋就 係 咪揾翻院友嚟跳啊？ 唔係。唔係，如果啲院友係咁， 嗱，如果80歲嗰個咧，揾啲60歲嗰啲， 係啊，有相睇嘅。如果啲院友咧， 可能個院友話：， 哇，你睇阿田，你睇阿田，阿姐拖地啊，攞水啊， 哇， 係真係大大隻隻，佢哋嘅職業嚟嘅，係 啦。 咁所以咧，我自己覺得雖然咧呢個係即係好小事，有啲瘋狂亦都，但我有陣時真係會諗，如果有陣時。啲長者們佢哋個腦諗緊啲乜嘢咧？我哋唔知噶嘛。如果佢哋做都真係89歲100歲咯，咁 氹下佢哋開心，其實又何樂而不為啊？ 同埋咧，即係同佢原來咁樣傾偈法咧，原來哇，原來咁噶你哋咁 啊！即係證明咧，我哋成日有個先入為主咧。譬如我哋一諗話啊，同啲老人家去旅行，或者佢中意啲咩娛樂咧， 食品嚟佢啦，係 啦， 保健 食品 啦， 聽粵劇啦，佢哋應該都係咧想陶冶性情嘅飲杯茶啦咁樣。但係原來咧，真正佢要嘅禮物咧，可能就係同嗰個靚仔冇分別。 真 係 你其實睇外國嗰啲咧，你睇個阿婆啊，挑戰。越嚟越飞得高嗰个叫做咩啊？ 飞天婆婆 系飞天婆婆嗰个 sky diving 啊，系系啊， 我求其噏飞天婆婆佢都觉得 唔系，即系佢哋想 飞天少女朱士丁 系啦， 不过你都咪话真嘅， 你都想睇嘅， 唔系啊，即系话咧， 头先个样你睇下， 系咯， 系啊。 话说咧，我老爷奶奶都一把年纪，都八十几岁啊，真系 都叫过阿华徐生， 唔系啊。咁啊有一次咧，因为旧年咧，乐乐荣荣学校咧开放日， 系 咁样跟住话 带咗佢哋翻学校。 尤其开放先， 唔系开学校开放嘅啫，嗰日唔系学生开放，系开放个学校俾大家去参观。 可以喺度影相。 我带佢两个老人家咧走去一齐，我话我去学校，不如同你行下啦。啊，佢哋话好喎、啊，咁样，跟住咧仲喺学校咧，即系你会见到 着埋校服。 佢个年纪仲大过间学校，你谂下系咪先？ 劲过间学校， 好 啱 嘅，好合理啊！ 系啊，系啦，佢八十几岁，跟住咧佢真系好好奇，真系望下呢啲乜嘢环境啊！因为佢真系冇乜点去过学校啊，咁其实对于佢嚟讲都系一个新鲜感咧。其实佢哋好好奇，仲喺度影相，又睇下咩嚟啊，又摸人哋嗰啲即系嗰啲机械啊，嗰啲又玩下游戏。 有嘢呢度唔好摸啦，呢个训导老师粒楼嚟噶， 唔系啊，你呃我嘅，我要摸清楚。 你知唔知个画面仲系我带埋佢哋入，因为班房都开放啊嘛，我叫。佢坐喺嗰度，我同你影相。 我几惊你做训导老师 啊！但你谂翻又真系噶喎，我哋嗰啲点 样有学校翻学啊？佢 系啊，好耐好耐冇呢种经历。 同埋可能佢未必有啲老人家 冇 读书 翻 学 校 啊。所以我对于佢嚟讲，佢嗰日系好精神、好开心啊！我见到 所以可能咧，即系花多少少心机咧，氹下老人家咧，咁样就得咗。 就咁样就得咗。 系啊，嗰 个 咧跳脱衣舞咧，佢唔单止俾阿婆婆睇啊，你叫埋你个女，叫埋你啲孙女一齐嚟睇啊！边谂过一个咁样嘅家庭活动系可以咁样做咧？ 系啊，睇下电影啫嘛。 系啊，系啊，喂，电话号码87238，我哋讲得咁高兴咧，如果你都有啲好人好事想表扬嘅话咧，喂，都轮到你咯吓。 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好人好事值得要赞嘅，开个口啊，同人赞下。 最梦似一个乐园，这里你即管飞向前，永没有尽时。想画上空气网前，而无穷的天仿似没分秒围着那未知，蛇和光飞去了。目光走遍，谁在那一边？那花园，还能再飞多远？我回到冬日远望时，发现那已静仍在那起点，无人知。虽开始回望我是非那字，怎能遇见？最初仰望这里一片乐园，祈求着只需找一次，就一次，就一次就可以。 容祖儿啊，系就系、是、一种永远啊！头先咧，即系大家都啲好人好事都比较开心噶嘛。 嗯， 小弟嗰单咧，头先我都停一停，我话要嗰单咧就比较伤感啲。 听首歌解一解住先。 系啦，但我又觉得咧，其实即系都提一提都需要嘅。咁、佢本身系单悲剧嚟嘅，因为今日大家有几份报纸头条都有做到咧，就系、是、一位休班嘅警员啊，佢又揸呢个电单车嘅时候咧，就入弯嘅时候咧，就即系发生意外，咁结果咧就真系伤重死亡。 系 咁啊，现场嗰个路段咧，大家。都话都系黑点嚟嘅，就系、是、大埔太和路，因为咧有啲统计就话八年就攞咗三条命啦咁样。咁、好啦，你话喺呢一单咁嘅严重交通意外里边，咁点解仲会可以有好人好事会俾你发掘到出嚟咧？嗱，咁当然啦，佢嘅即系同事咧，好多都话诶呢一位细细嘅警员咧系好同事嚟嘅，系孝顺仔，咁当然就会有好多悲伤啊怀念嗰啲啦。咁但系我要讲个好人好事咧，就发生喺佢旁边。因为咧就系当佢遇到意外嘅时候咧、今日你见到好多份报纸都影咗一个画面咧，就系嗰条公路啦，咁然后咧就会见到咧有一个女士，你见到因为长头发啦，跟住着住红色嘅风褛咧，然后咧佢就挨喺一个咧叫做坑渠边咧，咁然后就耷低头咧就咁睇图，你唔 系 好知做乜嘅， 咁 咧你 开执紧嘢咁， 系啦，你开头就以为咦点解会影住呢个女仔嘅咧喺呢单新闻里边，佢系咪呢个铁骑士嘅朋友定系点样咧？咁但系原来唔系，内文咧睇翻。翻清楚咧，先知道咧，原来佢系一个途经嘅一个女铁骑士， 系 即系话咧，其实佢路人嚟嘅、即系所谓路人啦吓。 但系虽然路人啫，但系同道中人咯，因为佢哋都系揸电单车。 系啦，咁然后咧，根据啲报纸所讲咧，佢点解会俾人影到呢张相咧？原来咧，即系当时嗰位细细嘅即系出咗事嘅警察咧，当佢即系出事炒咗车之后咧，佢就瞓低咗喺路边。咁呢个途经嘅呢一个女骑士见到咧，佢就即刻咧停低咗自己嘅车咧。佢咪走埋去咧，佢即刻安慰佢，因为咧佢已经见到成个飞咗出嚟，趴咗喺路边咧。 有咩事可以帮手啊？ 咁咧，根据啲报章嘅讲法咧，佢就即刻咧捉住佢只手就话：你顶住啊，已经 call 紧白车嚟噶啦。系啦，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即系呢个时候其实即系可能系靠意志噶咋，即系希望可以俾到少少即系支援佢咧。咁咧咁佢就努力捉住佢只手咯。咁但系去到最后，大家都知道伤重就失救。咁所以呢个女骑士佢都觉得好惋惜，一面之缘，但系最后都救唔到。咁但系点解都觉得呢个真系好人系一个值得表扬咧？你谂下，途经交通意外，唔系个个可以咁样咧，即系停低落嚟。仲要系咧，其实佢真系热心到好紧要，佢走埋落去咧，直情喺个伤者隔篱咧安慰咧，佢唔系就咁话哦，见到意外隔篱就报警就算数。 或者我喺隔篱度拍低一条片嗰样嘢， 系啦， 佢唔系佢即系想去解决嗰个问题，所以佢个能力唔可以去做一个救护员去救人， 是 但起码嗰一刻咧，佢做咗佢最多嘅就系、是、大家即系捉住只手， 系啊， 俾最大嘅支持。其实呢一样嘢咧。好簡單啊！但係係咪真係個個都可以做得到？ 係啊，同埋通常喺馬路上面咧，你就會見到咧好多呢一啲幫手咧，譬如話攞啲車咧擋住前前後後咧，驚後邊仲有即係車輛碌過嚟。哇！你唔好以為呢啲叫做舉手之勞啊，有時咧都真係救人一命㗎。 都真係啊！ 係啊，咁所以即係呢個意外當然好不幸啦。咁但係見到呢啲見義勇為嘅事情咧，都希望即係多啲表揚嘅。 啱啊！ 係啦，好啦，咁1872388，咁希望大家聽完呢幾單即係好人好事之後咧，都對我哋嘅生活咧。就多啲希望咁，而家电话旁边呢位朋友咧，唔知道有咩要同我哋即系分享一下嘅。Hello， 你系边个？姚生 系。 Hello， 你好。 姚生你好，人人赞我，我赞人。 你哋三位主持人好。 Hello，Hello， 你好。 有啲咩想讲啊？ 桂花田 系。黄耀祖， 黄耀祖 系。 你因为。我是你哋嘅忠实听众，我 就 好耐一路听住你哋嘅电，你哋嘅电台电视个播出噶啦。 系，多谢你。 咁而家咧，我就想讲一讲，就因为有一次咧，我同我太太 就喺旺角就出去去嗰、那個彌敦道，搭緊一架的士，咁啊去到出邊咧，我就轉112過海嘅。 哦， 咁咧我行去到之後咧，咁我就轉咗上咗去112啦。咁我啊差唔多去到紅磡火車站之前啦。咁、我太太摸摸，咦唔見咗個電話 哦，跌咗。 咁於是乎咧，我就話：哎呀，死啦！我個心好緊張喎、啊。咁我咧就同個同我太太講，佢話可能梗係喺的士度啦。咁咁於是我就打個電話啦。咁、那個的士哥哥咧就聽電話， 係 咁佢話。我因为心急啊，我所以就话你做咩攞我个电话啊咁。 哦， 系。 咁佢就冇讲，咁佢就话，咁咧就谂起我咧就俾咗我俾个电话我太太讲，我嗰、那个的士司机哥哥咧就好好啊。 嗯。 咁佢话你哋因为你。坐我架的士留低咗喺个袋度射咗出嚟啊！ 哦， 嗰、那个电话， 但你怪错咗 佢咧，就佢话我而家咧就要呢一转车咧，我就要去沙田，定唔知去葵涌。 系啊系。 咁跟住咧，佢话我翻嚟咧时候咧，就麻烦你哋咧就上去红磡。 即系攞翻啦！ 红磡嗰、那个过海的士嗰度咧， 你 喺嗰度个站等我啦。 系 嗰、那个司机哥哥真系好人。 系 我咧，因为自己心急啊，所以我讲咗个咁嘅说话。 系 咁，于是乎后屘佢真系好好，佢话低个车牌俾我太太听。咁跟住咧，佢就又跟将个的士咧去完。新界翻出嚟咧，咁跟住上去 就攞俾你， 咁咧送翻俾我。 系、啊、好人好事啊，真系。 系啊， 嗰、那个的士哥哥，我就唔记得个车牌。 系 佢想话 讲声多谢， 表扬佢， 知道 佢 好啊， 即系咁样样咯。 好啊，好啊， 多谢晒你、啊， 多 谢 晒你。 好人好事系有嘅呢、這个世界。 系啊，虽然冲口而出造成咗伤害，不过唔紧要噶，最尾佢都知道你系无心噶。 还是那位冒险家，喷洒涉水一背包行李。Yeah， 途上有朵什么花，开得正好，一瞬间运气。头发扎起算吧，无势不退避，航拍着这万里土地。闻异国的配乐，异国的气味，烦恼便马上。城市众多的义务，也许可脱俗。仰望雨后的彩虹，明晚着游客意识的救赎，背刻上记录，随处可驻足。踏上不知的路，抹去这世界的雾，相信天会带路，自己不要却步。遇上小风暴，便拍低风暴，至少这次旅。身驾驶开进跑道里、yeah、 周柏豪说最后召集、啊、当然好人好事就不会有最后召集，希望唱见就长有啊，真系 冇错。今日我哋风骚快运嘅时间又差唔多咯，听朝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 拜 拜。